公民记者报道武汉的疫情后失踪，有学者因为和官方论述有偏差而受到骚扰和审查。至于俄罗斯，报告提到有可信报告显示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去年中毒，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所为。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新疆各族人民享有稳定、安全、发展、进步是最成功的人权故事之一，批评美国一些政客不愿意承认这些事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17点，升39点，成交金额4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8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0点，跌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4蚊，升4.5；小米集团26.15升5.5；美团301.2升7.6；药明生物96蚊，跌2.25；阿里巴巴223.2升6；比亚迪股份167.6跌2.8；百融云新上市报27.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5，英镑10.679，瑞士法郎8.244，澳元5.914，加元6.162，新西兰元5.43，欧元9.105，每百日元对港元7.0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73，日经平均指数报29,191点，跌240点。港金现价报15,63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1.71美元，卖出1,6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蝴蝶谷道去返长沙环道挤塞，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都是挤塞，排到去美丽道，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在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七星岗就挤塞，去石岗方向有车龙排到去锦田诊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洪水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啦，快啲过马路啦，我赶住翻屋企听电台节目啊！ 六公仔闪紧，如果系过紧马路就话尽快过埋佢啫，我哋都仲未开始过马路就唔好过啦。仲有啊，而家听电台随时随地开个手机 app 都有得听啦。下次听节目之前咧，不妨留意埋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除咗可以知道边度塞车，佢哋仲会经常提醒大家好多关于道路安全嘅资讯噶。 有冇人帮到我哋啊？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还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终于 沙僧，你找到些什么先得搞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找师傅啊嘛，师傅就在里面啊！ 唔系啊嘛，那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师傅点会匿在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的在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所以而家出咗嚟啦，系啊，咁样我就系听个机嘅真系啊，呢个早晨早晨，打个招呼先，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啊，无论系咩嘅乐曲或者开场白都唔可以阻我哋打招呼嘅， 系 咪 咁啊？ 证明咗咧，证明咗咧，即系人脑同电脑系有分别嘅。我哋人脑系可以咧 ，multi task 都得嘅， 只要仲未嗰把声， 电脑就要 step by step， 电脑要 step by step 嘅，我都觉得咗，所以嗰啲包三四五六拉嗰啲咧，都系人脑先做到嘅。哦，系咪啊？同一时间， 点会去到呢度咧？ 哦，佢有空间，佢脑袋幻想空间嚟。 我幻想空间好大嘅， 真系，从来都有隔喺度， 好弹跳啊！佢 好弹跳， 去咗嗰度有嘅。 有啊，早晨啊，喂，今日天气咧继续都系好炎热，好炎热啊！ 系啊，27度啊，已经吓10点10几分嘅时候咧，27度气温，相对湿度76%。 但我觉得咁样好，配合咧，听日可以落水啊！ 听日可以落水，点解啊？ 泳池开翻啊 ！Very good， 真系。 真系恨咗好耐。 我想问阿泳池开翻咧，佢系咪又系有个抽嘅口罩规矩 我就记得咧，佢话有一样嘢一定要就系、是。在落水之前和上水之后要戴口罩。 是啦，因为我记得呢昨天有人研究过，他说其实根据泳池最新的口罩规则呢，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你是 可以除口罩， 同埋什么情况之下你是不用戴口罩 的。哦，最后计完。 当你转池的时候用不用戴口罩，请问。 好像其实计完之后呢 落水之前和上水之后要戴口罩嘛。 落水之前要戴口罩。 落水之前啱啱系啊， 咁个口罩摆喺边？ 系啦，有冇口罩架啊？请问 我谂紧个口罩摆喺边？ 会唔会有啲嘢咧可以应运而生咧？即系等于咧红馆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嗰晚咧会有好多小贩档咧，就可以买嗰啲咩荧光棒。 系啊系啊！ 而家咧喺呢个泳池门口会唔会有啲朋友就系买啲 防 水口罩？ 系啦，防水口罩啦，跟住或者防水套啦，系咪？ 防水口罩咁，不如戴嗰啲潜水面罩啦。 定系而家咧 set 个 set 个流动嗰啲哦，其实我觉得面筋尼真 系 OK。 系啊，面筋尼已经爆晒啦。 系啊，个变晒 Spiderman 咁样咧，我觉得都几好啊。 抢购 喎，因为如果唔系好大件事啊，佢话有得戴口罩，但系咧嗱。落水前啦，上水后戴啦，咁好似话你由呢度咧行去更衣室都要戴啦，咁、 啊啊、 你其实更衣室又要戴啦。 哇，真系我觉得最 但更衣室你就先冲凉嘅，咁于是乎你有好多个位咧，又戴又戴又除，又戴又除嘅。 其实咧，成日都话啲口罩湿咗就冇用噶啦嘛， 同 埋、啊、都唔建议你又除又戴又除又戴， 啊、 你会整污染咗口罩。 系啊，系啦、啊，同埋、啊、你恐防你掂咗个口罩嘅时候咧，手又污糟，咁跟住又掂其他嘢、啊。其实、啊、 我 净透过又 我而家阿曾志豪咁样一提咧，我就好头痛啦。系、啊，到时如果我落水嘅时候，我摆低口罩摆边咧？ 摆边啦。 系啊，劈喺边咧？ 唔系你可以收埋喺个胶盒度嘅，但系你个胶盒摆边 啦。系咪你唔可以两手平平出去咯？即系话你喺更衣室换完你件泳衣行出去嘅时候，你都要带多样嘢咯。 系 啦。 哦，应该咁样，我哋马上叫嗰啲咧泳衣生产商咧， 咁啊 推出全新嘅系列， 几好。 以前咧佢咪有个细细嘅俗称嗰啲标袋咧， 系啊系啊， 好细 泳裤啊嘛， 系啊泳裤有。 我想问女装系咪冇噶？ 女装 系咯， 冇嘅。 女装冇啊，因为你哋多分都嫌肥啦已经。 我都唔明点解男仔有。嗰、那個袋仔、 啊、 女仔冇喎， 我唔知擠咩喎， 擠鎖匙啊 ，locker 鎖匙啊。 乜、 啊？ 但係女人唔使擠鎖匙嘅真係。 唔係啊，咁啊。 咁咪擠咩咧？ 我擠銀仔咯， 即係擠做 你游水擠銀仔嚟做咩咧？ 唔係啊，去沙灘嘅時候咁，會去嗰啲小賣亭嗰度買嘢食。 好好笑啊！我由細個嘅時候咧，見到我老豆嗰條泳褲咧，紅當當咁樣咧，但係咧仲有條拉鏈。 係啊， 呢條拉鏈係點啊？ 係鐵嘅咯， 鐵嘅，仲要有波波咧，係我嚟做嗰個拉鏈扣。然後咧咁樣一條咁啊，揈出嚟。 係咪揼個圈落嚟嗰只啊？ 啊，幾款嘅，佢嗰粒咧係好堅挺嘅，成粒鋼珠咁樣咧，就做拉鏈。係 咪寫咩虛張聲勢啊？其實。 好执噶个位， 咪就系执到去到执。 点啊？ 如果系嘅话咧，为咗方便市民大众用泳池嗰个嘅要放低个口罩咧，不如建议咧即系 都系口罩架咯喺度，可以遮解啊。 咁咪佢哋要添置啊，摆喺个池面啊。 系啊， 系 即系每个上水位嗰个楼梯位咧，嗰度就即刻啦，系咪？ 有啲似咧，你去主题乐园玩过山车或者咩咧，你 系 需要摆低啲嘢。 系啦系啦，啱啊！ 佢都系一个个嗰啲好似白桶柜咁样， 白纸柜咁样， 白纸柜咁样系你可以放低啲嘢喺度嘅， 都好啊。 应该要整翻个， 同埋咁样起码又再制造就业啦，可以再试下。不过我都有间赞成咧，嗰啲咩面巾尼啊，嗰啲泳衣笠上少少得 唔系啊，同 拉高少少 嘅 泳衣真系好过冇啦。我哋不如比拼下，喺泳池戴口罩嘅难度高啲啊，定系传说中喺酒吧戴口罩？就飲酒嘅難度高啲。 泳池最大。 系啊，而家无端端已经变咗夏天嚟到啦，四月啦吓，我唔知呢啲系好事定唔好事。不过 今日系3月31日， 咪系咯，出凉啦，出凉啦。 听讲我哋有啲主持冷气都开咗啦。 系啊，有啲主持啊。 系啊。 新节目，你带着梦来做你的制服，然后越夜越热共我接触，一起将晚霞变酒，一起将笑容接收，举手挥霍情绪由左至右，要快乐自由影透，这感觉结合两手，前或醉完全是心跳合奏。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等咗成年都可以播到头先嗰啲歌， 系啊，可以热辣辣啊，嗰啲陆陆续续出 嚟。系啊，刘华话：哇，我呢只歌每个夏天都要播嘅喎，真系啊， 好嘅。 系啊系啊，咁啊夏天咧有啲咩好嘢咧？哇，真系咧，我哋礼尚 好开心啊， 系啊系啊，礼尚 因为真 系 个家庭嚟噶， 系啊， 系啊，大嗰只。 有啲咩好嘢？我哋大家互相益大家。 系啊， 哇，我哋咩大？算算大啊，唔系，有人带货带咗翻嚟呢度啊嘛。 带货啊，系啊，带货供应俾你哋。 但系今次 好高兴。 好有个好靓嘅白色袋咧，系袋住咧嗰个菠萝啊！ 哦，你用完之后，我绝对唔介意你俾翻个袋我噶、 哎。多谢阿 Vinny 咧，真系远道订咗啲菠萝咧，订埋俾我哋。 哇，好 嗰个叫凤梨咯，唔系菠萝咯。 凤梨啊！ 我都收到呢个凤梨啊！ 佢真系有埋个雪袋咧，呢、這个雪袋系咪原本装佢，定系咧原本装其他嗰啲生果？ 你当纪念品啦、 啊。唔知道啊，佢一个纸盒嚟到。跟住就拎咗呢啲袋出嚟，佢都有千叮萬足啊！如果佢哋唔介意，可以俾翻個袋我嘅咁、 哦、 樣。 哦，好啊，好啊，好啊，可以啊。 係啊， 講笑啫，係咪？ 因為我頭先同阿豪仔講咧，話啊，即係咁耐以嚟咧，我第一次同阿曾、 啊、 曾太太咁接近， 做咩啫？ 係咯、啊。 我琴日 收到呢個鳳梨。 係我琴日拎咗一個翻去老家度食咧，阿媽即刻第一時間 點煮啊？ 炒佢唔知炒加啲洋葱同埋啲火腿絲咁樣就即係炒出嚟食咯。 哦， 系啊，咁但系最好笑系咩咧？佢真系示范咗一样咧，我哋喺网络上面见过呢啲人开凤梨或者菠萝嘅神技咧，就系、是、徒手咯， 徒手开， 徒手 拧佢嗰粒菠萝钉。 系啊，佢直情系咧，我其实我又冇见到佢拧粒钉嘅，但系佢拧咗粒的出嚟咯，唔系 拧粒钉 啊，个头 啊， 个钉啊，成个头咧，即系好似人哋以前啲阿妈教仔即系咧，我拧甩你耳仔啊啦。哇！佢真系成个菠萝钉咧就拧甩咗出嚟。 呢、這个又唔难啊，因为佢有个即系有个 唔系啊，好惨手噶， 系啊，好笑噶，所以都 呢个咪话凤梨唔惨手咯，菠萝先钉咯。 头先我摸下都惨惨地 嘅，同埋佢诶话俾我听都有钉噶。 哦， 即系我成我明明话咩唔系凤梨冇钉。 唔系啊，佢都有啊，不过话冇咁吉，点解啊？ 哦 ，OK，、 啊、 不过真系清 叶又冇咁刺， 清爽啲嘅。琴日我食嘅时候咧，唔会甜到流嗰只咯。 如果阿白友系咁掹啲掹嗰粒菠萝钉出嚟嘅时候， 佢好似佢钉佢都系攞刀切嘅，但系佢钉佢就啪一声就自己掹咗出嚟。 有飙水啊！ 系啊系啊，不如我哋谂下，我哋下个礼拜用嚟玩咯。 我觉得佢系因为都教生啊，而家佢咧，你个菠萝可以 摆入米缸啊， 你个凤梨可以摆下个礼拜。 好啊，我哋之前都话咗想喺小确幸度玩一次噶嘛。 摆米缸，你摆一个礼拜已经够熟噶啦。 哦，好啦， 好啊， 即系室温得啦，系嘛 ？OK 啊， 啱 啊，系啊，咁啊，我哋下个礼拜睇下玩到呢个。生果 哦，好啊，切凤梨切菠萝， 切凤梨切菠萝。哇，如果可以嘅话咧，我想玩埋呢个食物添啊， 玩食物 呢个 佢又要 系啊， 嗱，冇好惊啊，佢样。 大家中唔中意钓鱼啊？ 阿华好似 中意 喎， 系啦，我记得，你咪最大条鱼咯。 系啊，俾你钓咗上嚟啦。 阿华真系从此收竿啊，收竿。唉， 佢咁中意去钓鱼啦，想静下一个人。 咩意思啊？ 系啊，阿华可能系听埋啲嗰啲叫做钓友钓友嘅谗言咧。嗱，你只要诚心祈祷，面向西方，连钓三次， 再放翻生佢， 就会钓一条美人鱼翻嚟。 上咗嚟之后，你再放生佢， 系啦，你就会令到自己都得到重获生机噶啦。可能系咁 啊，上天会怜悯你嘅。 佢钓一条美人鱼翻嚟啊！你好似 话啊？睇得出，唐朝嗰啲好声啊！真系你好声行啊，好声行啊！冇啊，咩美孚咧？话喺美孚街市啊，喺29号嘅时候咧，即系其实都系讲咗两日前啫嘛。咁咧，佢哋咧就有个海鲜档咧，即系鱼档啊。佢就话啦，喂，有条大鱼咧就出卖，即系可以卖俾人啊咁样。跟住啲人见到咧，真系名副其实。唔买都嚟睇下， 系， 因为 好巨噶。 首先佢拎住一条系嗰啲叫做咩油锥啊，成条海鳗咧，但系佢哋俗称又叫油锥咁样咧。有冇听过啊？ 有听过，定系点食噶？ 食点食我真系唔知。 两劈啊定咩啊？ 我谂都系，我又唔食鱼，好少食呢只。 因为佢当鳝咁蒸。 系啊，佢系鳝嚟噶嘛？我谂系咪炒咩都得啩？海鳗会唔会整鳗鱼饭噶？ 应该唔系中。通常都是应该攞 应该是 视焦 症 嘅，系 视 执症， 视执症系啦。咁咧，但系佢呢条海鳗咧，即系或者我觉得油锥个名咧配合佢呢个生态多啲，劲好多。 系咪都会泡下油咁样噶？ 可能系啊。佢长度系点样咧？ 真系好惊人啊！真系 十二尺长， 十二尺啊！ 十二尺，即系其实咧，如果你姚明七尺几嘅话咧，佢有一个半姚明噶咯。 系， 你谂下有我唔止添啊，七尺加五尺，一个姚明加个你，啱啱好。 边个你啊？请问 你咯， 你 啊，你有五尺几啊嘛？ 咁啊，梗系有五尺几啦，咪搞错啊？ 你咪有六尺高啫嘛？你有五尺几？ 系啊，其实真系，等于 系接近六尺啦。 系啦，我都系，我接近七尺添，为咗咁计。喂，你谂下，你喺个鱼档度见到一个姚明加一个程振鹏，捧咗喺手度， 打横 咁 样， 打横，你就夹住姚明只脚。 咁几多个人抬住啊？ 佢系几个人，真系咧， 两个人 可以剪彩咁。 剪彩，好似成。条彩带咁样， 剪彩嗰条带， 你佢点样买？点样去买翻嚟？ 边样得翻嚟嘅咧？ 原 来呢条 钓翻嚟 嘅，钓翻嚟嘅嗱，就唔系佢哋钓嘅，因为佢哋做即系卖海鲜嘅啫嘛。佢话咧，原来就有钓友咧，我谂即系如果中意钓鱼嘅朋友咧，可能都好熟呢啲价布咧。可能你真系嗰度钓完啲鱼咧， 可能呢排兴呢条呢扎鱼，因为而家贵贵嘅啲鱼。 系啊，唔系即系佢哋除咗自用之外咧，可能佢哋又转卖，即系 自己食唔晒咪卖俾人咯。 系啦，即系等于你买咗嗰啲手机一样咧，可以自用嘅，又可以去到嗰度放售嘅。系啦，咁佢哋可能有门路啦，就攞咗呢条鱼咧，就去咗个海鲜档度放售。 系啊，不过咧好快手咧，即系睇到就睇啦。如果唔系咧，佢已经咧 斩咗剪啦。 一件件咁样去买噶啦， 好想知道咧，钓友咧，即系钓鱼嘅朋友咧，点 钓嘅？ 钓到嘅时候，究竟系点样称佢上嚟咧？ 系啦，嗱，而家呢个紧要，佢话咧，当日咧，佢哋见到呢条油锥嘅时候咧，佢话嗱，究竟有几咁特别咧？佢平时原来咧，啲油锥咧大概几长咧？尺零嘅啫。 哦，咁短嘅， 佢足足而家系十二倍， 系咪变种啊？ 唔系啊，即系佢钓咗佢嘅祖先啊！ 唔系咁，即系其实就咁样嘅， 即系咁样，佢会长大。 等于唔系，其实意思即系咧，等于啲人嚟到见到我哋嗱，平时都系见到好似就鹏仔啊、阿祖啊 咁 样，喂，突然间叫到波城喎， 哦， 哇， 哦， 咁样啊？ 你唔加埋天怡， 天怡得啦， 系啦，天怡系啦，我突然间见到。 阿Lu咧， 系啦，哇吓吓你！ 你点解揽住佢噶？我知道。 突然间见到个波仔，哇！真系吓吓你咁啊，即系又唔同咯。咁佢话第一就好特别嘅， 即系十只手指都有长。 系啦。咁第二咧，佢话通常咧，佢话啲人咧系攞渔网啊，或者咧可能有啲人先捞咗咁大条咧。佢话今次真系罕有。 我谂佢应该系钓住， 佢钓上嚟噶。 因为佢点都系即系担咗你嗰个嚟啦。咁佢跟住一抽，哇！原来咁。 喂，等你谂下， 嗰只鱼竿咪好劲。 系啦， 系啊， 即 系 一嚟支鱼竿劲啦，同埋二嚟咧，我都想象唔到咁细个勾咧， 系咯， 佢勾起到成个十二尺长咧，嗰度重成都有25斤嘅呢条鱼， 哇！ 所以佢话咧，个个都惊讶，佢话点钓上嚟噶？ 系咯， 点解可以咧？即系咁细个勾咧，但可以搞得掂成条上嚟啦。 啲鱼友佢钓嗰啲咧，嗰啲工具啊，嗰个支竿啊，嗰啲圆啊，或者勾咧，好大噶。 系啊，所以即系嗱，呢个厉害，即系平时我更正唔系得一尺零，佢话平时嗰啲油锥咧，大概就七至八尺。佢呢条足足十二尺，一半嘅啦，都系有差唔多， 都系惊人啦， 都系惊人嘅啦，系好犀利嘅咁样。咁啊，但系而家咧就有啲海洋专家咧见到咧就建议咧，下次钓咗就要放生。 我学唔住咯，食咗 啦。系即系以后点解咧？佢话第一咧，原来呢啲油锥咧就系海洋清道夫，就专食啲腐尸嘅，就即系等于你冇理由食咗佢咧，就以后好污糟啦。 佢食晒腐尸， 系啊。 咁佢一向我哋都知道佢食呢啲。 好彩我冇乜食油锥。 系啊，你食唔食腐皮寿司？ 系啊，喂啊， 咁我又食， 但系呢条唔系啊嘛， 系咯，冇嘢噶。 同埋咧，佢话咧，即系食安咧，话佢可能咧会有一啲毒啊，即系讲紧。 因为香港水域啊嘛， 系啊系啊。 最紧要咩咧？佢话啦，嗱，即系各位钓友，如果你有呢个经验咧，应该可以大家参照一下。 话可能。 佢话咧，因为油锥咧。攻击力好强啊！佢只牙咧有倒勾咧，佢话你嗱你钓佢上嚟嘅时候，你条鱼你个鱼竿咧勾上嚟，系啦，佢话一噬你咧，佢咁讲喎，读出嚟即系我都有啲惊话，分分钟会将钓友嘅血管勾出嚟。 哇！明啊，即系好似啲勾针咁咧，卡住咗之后就 因为咁好眼界系净系勾条， 咁你只手 唔系咁 捉住佢啊嘛， 佢一 勾落去，你咪勾出嚟咯。所以你知唔知呢段说话我系摆咩地方用啊？就系当你卖呢条油锥出嚟嘅时候，可以浪高啲价啦。 喂，老细，俾多五蚊啦，搵命搏噶。 我劏佢嗰时啊，连血管都可能 系啊，攞到几蚊嚟出样先得啊，喂。 诶，小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涉及十二港人案的李宇轩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串谋协助罪犯及无牌管有弹药共三项控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处理。控方表示，由於被告需要遵守由內地返港的強制檢疫措施，申請將案押後到下星期三再訊，獲法庭批准。李宇軒今日並沒有出庭，亦未見他的家屬到庭旁聽，李宇軒有代表律師在場。據了解，李宇軒還押期間有見過代表律師。李宇軒在內地服刑後，上星期一移交本港，上星期三被落案，同日提堂。他的家人透露至今未能聯絡他。葵涌村曉葵樓一個單位發生火警，現場所見火勢迅速蔓延，單位冒出大量黑煙，消防接報到場後將火救熄，有大約200名住客自行疏散，30多人在消防人員協助下離開，起火原因有待調查。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病例佔6宗，全部來自接壤緬甸邊境的雲南省瑞麗市，當地亦新增3名無症狀感染者。瑞麗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宣布全面開展市區全員核酸檢測，市區所有居民要居家隔離一星期，沒有特殊原因不得外出。居家隔離期間，除了超市、藥店、農貿市場之外，其他場所一律停業，當局亦會嚴厲打擊非法偷越邊境行為。緬甸的反軍事政變示威持續，美國國務院更新對外交人員的指引，從上個月中旬公布的容許非緊急人員及其家屬自願離開，更改為下令他們離開當地。另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呼籲跨國公司考慮同支持緬甸軍政府的企業斷絕來往。布林肯說，緬甸軍政府鎮壓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應該受到譴責，又指年僅5歲的兒童都被殺害，暴力模式令人越來越不安，甚至達到恐怖程度。根據人權關注組織，持續近兩個月的反軍方奪權示威導致最少512名平民死亡，包括上星期六喪生的超過140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4点，跌80点，成交金额5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7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6.05元升4.5元，腾讯控股610.05元升1元， 美团是298.65元，药明生物94.8跌3.45元，阿里巴巴220.6跌1元，比亚迪股份164.8跌5.6，百度集团212.4升10.6，北融云27.05是新上市。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5，日元110.69，瑞士法郎0.943，加元1.263，人民幣6.565，英磅對美元1.373，歐元對美元1.171，歐元對美元0.7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98。日經平均指數報29,200跌232點，港金現價報15,630跌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79.2美元，賣出1,679.5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香港仔嘅成都道咧，因为火警，成都道介乎湖北街同埋湖南街之间全线咧需要封闭，影响到洛阳街左转翻去成都道挤塞，受影响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重复一次啦，就系香港仔嘅成都道介乎湖北街同埋湖南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影响到洛阳街左转去成都道咧挤塞，受影响嘅公共运输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柴湾道回旋处一带就挤塞，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那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可以在哪里听到我？从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催神厨房、娱乐催自由、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地球好大嘅，咁所以每分钟咧都有啲好开心嘅事会发生嘅。如果你觉得咧近日咧生活艰苦嘅话咧，苏伊士运河咧终于都通翻车啦！哇，我觉得个感觉咧就真系好似洪水变西隧咁样啊！因为嗰只船咧长次号咧就终于都咧即系掹翻出嚟啦。咁啊，你话原因系点解咧？除咗各方面嘅努力救援之外咧，其实去到最尾都系睇天做人嘅啫，因为有呢个潮汐涨退嘅关系咧，先至可以令到佢咧，终于可以松翻出嚟。嗱，咁啊，正当大家鸣笛庆祝啦、拍手欢呼嘅时候咧，你就要面对第二个问题啦。喂，其实究竟佢点解会撞嘅咧？佢点解会搁浅嘅咧？究竟之后个赔偿问题由边个处理咧？喂，原来呢方面咧系好好玩嘅。嗱，而家我总结咗咧，有几个咧所谓搁浅原因咧，同埋呢个赔偿事件嘅有趣地方咧，第一。從科學角度咧，就有人咧拍低曬咧嗰啲叫做YouTube 啊，又或者啲衛星圖片咧，都見到嘅。原來咧，真係好似我哋即係講緊揸車咁樣咧，話佢咧入到嚟運河咧，第一個彎咋，第一個發夾彎啊，佢都過唔到啊，陰公，佢過唔到頭文字 D 個發夾彎。話佢喺第一個彎嘅時候咧，已經明顯 feel 到咧，佢有啲失控，左搖右擺多次咧，就爭啲就撞上岸。結果咧，一陣強風吹完之後咧，佢就直接 bang 咁啊撞咗落岸上面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哋推論咧就係話司機啊。即係個輪船長啊，行為有啲問題啦，咁亦都同怪風有關嘅，咁究竟即係天時同埋人和咧，邊個衰啦？佢哋又要負責啦。咁亦都有人咧已經計個數咧，就話原來當日咧有其他嘅集運船咧，去到嗰個灣咧都停低咗，因為 feel 到過唔到。原來佢哋過唔到，有啲咩人可以幫手咧？佢哋可以咧同嗰個航運公司嗰個運河管理局啊，就話喂。你派啲拖船嚟帮帮忙得唔得？咁你可以想象到咧，可能就要有其他船帮佢纠正个轨道嚟前进嘅。但系佢话长次号冇咁做到，嗱，所以咧呢个故事又教训你啦。即系如果自己搞唔掂咧，你不妨都开声搵人帮手。如果唔系会点啊？如果唔系你咪会累街坊咯。嗱，呢一个咧就系科学上面嘅解释，但系有趣嘅解释咧就更好笑嘅。例如迷信学说。因为你知啦，苏伊士运河就喺呢个埃及嗰度噶嘛，咁原来咧，佢话当地嘅市民咧，佢哋就相信一切都系激嬲咗法老王所造成嘅。佢话因为咧法老王咧，即系最近咧，佢哋有啲咩事会发生咧？原来就系咧呢个埃及嘅考古博物馆咧，就会将部分嘅馆藏咧就搬新屋啊，搬去新嘅博物馆。咁啊预计咧就4月3号咧就会开锣举办咧。22具木乃伊搬迁大游行，哇喂！盗墓迷城妈咪都冇咁壮观，你有冇见过一次过有22具木乃伊啊？佢就做到啦，即系我哋以前有嗰个咩痕痕搬屋，佢而家呢一个咧就唔系痕啦，系木乃伊搬屋。咁咧本来就谂住当地政府咧谂住刺激观光嘅，点知而家衰咗啦。因为咧，佢话咧，自从呢个消息公布之后咧，佢埃及附近咧，经常都有唔同嘅意外发生啊。长次号系一件事啦，之前咧，佢哋话咧喺佢哋有啲火车又相撞啦，跟住咧又有一栋10层嘅住宅大楼倒塌啦，咁样，佢哋话一定系激嬲咗法老王噶，因为我哋讲到明啊，你唔可以掂佢噶，法老王咧，佢系唔可以俾人破坏噶，你而家打开佢啊，仲要将嗰啲木乃伊搬嚟搬去啊，咁样系一种侮辱嚟噶。咁结果咧，佢哋当地嘅考古专家就话啦。点会啫？唔关诅咒事嘅。佢认为啊，搬迁仪式可以赢得世界尊重。如果法老王再生咧，佢话佢自己都会觉得好骄傲。哇，玩到咁，咁你赢啦！你哋一个民众啊，代表法老发嬲；一个考古学家就话法老王都真系法老都为你感到骄傲。咁我哋知道咧，赔偿嘅问题就好难令人哋感到骄傲咯。咁呢件事应该揾边个赔啊？揾船公司啊？揾个强风啊？定系揾法老王嚟赔咧？吓，喂，咁啊，我哋普通市民咧，其实可能喺今次新闻里边咧，你认识到呢条苏伊士运河咧，真系可能你一世人都未去过一次嘅。咁不如俾你攞条片睇下啦，收费昂贵嘅苏伊士运河啊，喺 YouTube 度咧有一条叫做咧李船长嘅笔记啊，佢就咧带你睇下呢一个人工奇迹，浏览沿岸嘅风光，最紧要系咩咧？点收费嘅？你都想睇下究竟呢一条啊，一塞完之后咧，全球经济都几乎停咗落嚟嘅苏伊士运河有啲咩风光咧？睇睇呢条片啊，我今次会俾3个法老王嘅圆满字公仔去咧，应该有嘅，我揾下先吓。 瞬间看 channel 啊，喂，横掂都系啦，程振鹏你咁多钱，你周游列国咧，唔好净系去美国啊、日本，呢啲太普通啦。不如你下次自己包着船 ，join 埋我哋一齐勇闯苏伊士运河，睇下咩情况都好。 会唔会塞咗喺度噶？ 唔惊啦，我哋嘅迷你，我哋都照计只船。 我同你就迷你啫。 佢咪就系一条小抹香艇。 太迷人啦！ 哇，唔好咁啦， 大家会停咗喺度 啊！ 好啦，咁啊，唔讲啲即系匪夷所思嘅事啦。咁我哋讲翻一啲咧，就系、是、各个父母咧都希望咧就望子成龙啊、成才啊呢一件事啦。咁即系向来咧。自古以嚟大家都係咁諗啦，做父母嘅係咪？咁但係咧，時至今日咧，你話咧，啲仔女啊，佢哋嗰個長大啊，同埋佢哋長大成人之後嗰個成就啊，仲係咪啊？就好似沿用翻我哋傳統嗰啲諗法嗱，先咧讀好書啦，考到入大學啦，跟住出嚟畢業之後咧，就再咧揾一份有前途嘅工咁樣去做，咁咧啊，做父母嘅咧就安樂曬啦咁樣。但係而家唔同啦。我哋咧可以有好多另类嘅成就，系俾啲仔女咧去做选择，甚至乎咧佢唔使等到读饱书咧先有成就。佢喺细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可以咧系做到咧大人都望尘莫及嘅成绩嘅。嗱就好似咧睇到咧喺外电嘅消息咧就话日本咧就有一位咧八岁嘅小妹妹叫做咧唔知系咪咁读啊 ，Rich Chan。咁佢咧就係小學二年班嘅啫，八歲。咁佢有乜嘢咁特別咧？原來咧，佢咧真係同好多咧喺香港嘅小朋友咧都應該係冇兩樣啦，就係咧佢要學好多樂器嘅。咁咧其中咧呢一位日本小妹妹咧，佢就係學呢一個電子琴。咁喺短短三年之間，即係佢係由五歲開始嘅嘞噃，咁就已經咧係彈得咧非常之叻，有天分，琴技非常高。咁佢阿媽咧見到阿女咧咁投入咁叻，梗係拍低佢啦，啲視頻啊同埋啲短片，就幫阿女咧開咗一個咧係網上嘅佢嘅音樂頻道啊，喺個 YouTube 嗰度。而家咧嗰个嘅订阅人数咧已经有啊，系超过10万粉丝啦。咁啊，啲粉丝咧都好中意咧睇呢个妹妹咧就弹琴嘅。好啦，咁啊，其实咧，佢嗰个channel 入边咧有啲乜嘢睇可以吸引到成10万人咧？咁其实咧，原来望下咧又真系啲好日常嘅嘢嚟嘅。除咗话会影住咧妹妹咧佢弹琴练琴啊，练呢个电子琴嘅片段啦。不过咧都唔系好片段啊，因为咧妹妹咧原来一日咧佢要练4至5个钟头，系佢自己中意用4至5个钟头去练，因为佢真系好中意弹电子琴同埋啲音乐啦。咁好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啲短片咧，就系讲呢个影低呢个妹妹咧佢嘅日常嘅生活噶，譬如翻学啊、起身食早餐啊、出门口啊、做功课嘅时候个情况啊咁。咁有阵时咧，仲会咧系夹杂有阿妈咧喺旁边嗰啲嘅督促啊咁样。但系都吸引到好多嘅网友咧，就系点击啊嚟去睇啦咁。咁啊，确系咧佢啲影片啊，嗰个观看次数已经超过咧1亿次啦。好啦，咁讲到嚟呢一度，其实即系代表咩咧？嗱，如果咧有啲朋友咧都觉得咧，即系依家咧大个咗之后。系咪一定要出嚟揾一份传统嘅工啊，或者系叫做稳稳阵阵嘅工，咁就叫做好咧？咁啊，因为咧多咗好多呢啲咁样嘅选择，就系咧小朋友啊，咁样都开一个咧 YouTube channel 咧，就有咁多嘅人去支持佢啊，咁啊分分钟咧又有钱收噶咯。咁你话啦，变咗咧父母咧，如果你嗰个仔女咧，只要佢系可以好专注喺一件事。之上，而家呢一个日本嘅小妹妹咧，佢就系弹琴啦。你从佢每日咧要弹5个钟头嘅琴咧，佢先至安乐啊咁。咁可想而知，佢真系好爱弹琴。好啦，只要佢系钟情于呢一样嘢，佢愿意投入多啲时间咧，其实就可以咧有机会发展成为咧佢一个人生嘅成就啦。咁 以至到咧可以帮佢开拓事业啦。虽然而家呢个妹妹得八岁啫，得八岁吓，咁啊，其他嘅好多嘅有才华嘅朋友，可能喺日常嘅工作边发挥唔到，但系咧佢可以喺网络上边咧，透过呢啲嘅 channel 咧，佢自己可以表现出嚟，仲可以咧分分钟养埋自己啊，有钱搵啊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咧都系打破咗我哋咧传统嗰啲谂法嘅。咁啊，所以今天咧一定要睇下呢一个妹妹咧佢嘅 channel 嘅短片啦。咁啊 ，channel 咧就叫做Rich Chan's Music Channel。咁啊，入边咧其中有一条嘅短片咧就是、最新鲜嘅啦，因为两日前咧 upload 上网嘅啫。咁就系呢、這个叫做 Disney Tangent I See the Light， 即系其实系几个组曲啊。咁佢咧就见到喺度弹琴，妹妹咧。佢真係好陶醉啊！你見到佢咧，八歲人仔咧，佢彈住嗰個電子琴嘅時候咧，佢係會咧個身喺度擺動啊，然之後合曬眼啊，好似上曬身咁樣嘅。即係你睇到佢彈琴嘅時候，再加埋嗰隻腳仔咧又唔夠高，吊住腳，但係佢都踩到嗰、那個，我唔知嗰個叫乜嘢啊，琴咩啊？Pedal 啊 ，Pedal 系啦，唔该啊，桂花田啊，咁啊真系咧，见到佢，呢、這个妹妹咧前途无可限量啊，希望咧啲其他父母见到咧就都明白啊，仔女嘅才华咧都系需要我哋咧系俾啲时间佢，同埋咧俾自由度佢咧去发挥嘅。今天咧我就俾啊系五个心心眼俾呢一条短片啊，弹琴咧我都见过。在桂花田屋企有表演鋼琴嘅，但嗰個唔係鋼琴嚟，嗰個都係電子琴嚟㗎，係咪啊？啊，咁啊真係，好好啊！至少已經咧培育啲子女咧有呢一方面嘅才華。桂花田， 屋企嗰個係叫電子鋼琴， 電子鋼琴 係啊係二合一嘅，因為至少我都有學琴。咁所以咧，唔多唔少都有啲基因咧传咗俾仔女。唉，刚刚咧就我哋听完咗我哋嘅丰收家庭保卫队咧，琴日系咪访问咗好多嘉宾啊，分享佢哋咧喺屋企嘅岗位，喺佢哋嘅即系养儿育女嘅经历啊，咁样。其中一位嘉宾记唔记得啊？郑丽莎佢哋啊，一家有六口啊，系啊。一家六口系啊，佢有四个仔女啊嘛，仲要系一家三啊，因为第二胎系三胞胎。知道佢嘅背景嘅时候咧，我已经喺度哇哇三胞胎点搞啊咁。喺访问佢嘅时候咧，咁啊佢嘅分享就由怀孕啦、生产啦，到凑 B B 嘅经过嘅时候咧，哇！我就系喺一路访问我，哇都仲犀利，因为经即系睇到听到佢嗰个叫凑仔嘅过程啊、生仔嘅过程究竟系点样啊咁。我生两个嘅时候，我已经考虑咗好多嘢啦，到生咗之后咧就。担心啊，忧虑更多。咁但系阿 Lisa 佢咧就又工作，系咪又有自己事业，又要照顾四个小朋友，咁真系点搞啊？不过对于佢嚟讲，咩点搞啫？点解搞唔到啫？佢仲好开心添咁样嗱。不过呢个世界上真系有好多嘅家庭咧，系会不停咁生嘅，尤其是喺外国啊。咁咧未外国最兴咧一家咧十几廿口咧，哆来咪发嗦啦，都可以唱两次嘅。咁啊阿哥咧可能咧都系二十几岁，个妈咧都仲继续生嘅，大有人在。咁喺台湾咧亦都系有一个年轻妈妈咧，佢结婚八年啫。佢有年轻妈妈吓，佢结婚八年，佢有四个仔女，喂，佢有四个仔，三个女，一家九口啊！哇，一年生一个，最大嗰个只系得二年班，最细嗰个都系可能啱啱先学转身五个月大嘅咋。咁啊，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好多人第一时间就问佢：，喂，咁你每个月嘅使费几多啊？咁啊，以往香港咧就唔系话要400万一个嘅，咁佢生七个，咁咪要成2800万，点搞啊？点养佢啊 ？No， 嗱，呢位妈妈咧，佢就话啦，越生得多咧，其实悭嘅钱都越多。佢条数系而家咁计吓，佢话：，你买一件玩具，其实就已经即系，譬如可能。喺阿大嗰个开始买咧，买一件玩具，其实你真系唔使成日买玩具，一个可以传俾一个，一个又传俾一个，咁大家都可以玩噶嘛。至于食饭嘅时候咧，佢就话咧，佢通常咧都系自己屋企煮嘅，真系悭好多噶。同埋而家咧，佢话有几个咧识即系升咗上小学咧，就唔使成日喺屋企食午餐啦。放假嘅时候咧，瞓得晏啊嘛，即系一日食两餐。咁所以咧，一个月大约嘅使费咧，大概都系。 10,000元新台币就搞掂晒，系10,000元新台币搞掂晒六个仔女，七个仔女。咁啊，佢话真系当日佢话咁，咁啊翻学咧咁，个妈妈就话啦，生三个以上咧嘅小朋友咧就读呢个小学公立小学咧就可以唔使俾钱啊，悭好多噶。同埋之前咧生一二三个嘅时候咧，同老公咧闹交咧嘅机会咧系好多噶，经常都闹嘅。啊，反而咧。就生反而而家生咗咁多个嘅时候咧，唔系唔得闲闹交，系沟通，系有沟通，系有交流嘅。嗱，因为时间唔够啊，所以咧好多时决定嘅嘢咧，好快就决定。今日去唔去边度？一二三，好，可以去就行噶啦。咁就佢话即系少咗啲争拗啊。所以咧今日咧想分享一个 channel， 佢就话啦 ，How do you feed a family of 16个 kids and counting？即系话一家有十六个细路，咁究竟系一个咩一回事呢？嗱，记住，佢哋喺外国嗰时系冇工人姐姐噶吓，系啦，每次出行咧，佢哋系都要租呢个中型嘅旅游巴啦。咁啊，佢哋生活究竟系点嘅咧？煮一餐饭究竟系点咧？去一次超市买佢哋家庭用品系点嘅咧？执屋企系点嘅咧？其中有一二三个仔女喊嘅时候又点咧？真系想象唔到啊！咁其实佢哋翻学嘅时候系点嘅咧？啊，真系犀利啊！真系服得佢教官，所以我会俾十个拍手掌嘅 emoji 俾佢哋，犀利犀利！ 风骚正安神星嘅问答比赛，用呢个叉式铲车装卸货物嘅时候，有啲乜嘢危险嘅地方呢？ 话明叉式铲车嘅咁差，梗系危险啦， 梗唔系啦。如果唔好将货柜车拖头嘅停车掣塞紧啊，就真系危险啦。 发言啱咗。第二题，请讲出喺货柜处理作业嘅工作环境有啲乜嘢安全措施呢？ 啊，梗系拜个神啊，祈个土啊，保佑大家先啦。 吓，唔系啊嘛，应该要管制驻车场嘅车辆安装适当嘅黄色闪灯警号，仲要确保佢哋入咗范围之后要着翻盏灯啊。 佢花田，你补习下啦。 系得啦，我会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货柜处理要认真，开工安全人开心。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同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同埋瘦 Uncle。 早晨啊，肥妹仔 and 瘦 Uncle， 仲有喺屋企嘅同学仔。 系啊，早两日咧，我妈咪咧喺个节目里面咧就讲即弃筷子啊。 哦。 吓、啊。咁我想问下你，你知唔知即弃筷子其实有啲嘢噶？有啲玄机话俾你听，究竟呢个即弃筷子佢用过几多次啊？ 用过几多次？ 你都知啊？ 我唔知道啊。 唔知喎、 啊，唔系一次嘅啫咩？ 系、哎、喎， 即弃咁啊，用完一次咪抌咯。 原来我哋用完即弃啫，但系有人回收噶。 哦，咁佢会点噶？喺个病度写噶。 你记唔记得咧？有啲筷子咧，佢唔系拍嘅，即系唔系黐埋嘅，系独立一只圆。 系啊系啊系啊。我知道，佢有个环喺嗰个筷子个柄上面嘅， 系啊，喺个头度， 系啊系啊， 系啊，嗰个圆环， 嗰个唔系花纹嚟噶， 嗰个原来刺绣嚟噶 ，take attendance 啊， 系啊， 系好似年轮咁 啊，你讲得啱，系 好似嗰树木年轮咁样啊，系啊，嗰啲圆咕碌嗰啲冇黐埋嗰啲即系筷子咧。如果佢本身系成之母嘅咧，即系话系乜嘢啊？ 佢系原生木啊。 系啊，原生咪即系话佢第一次、啊。 一生中有第一次。 咁所以就冇一个冇一个黑 冇黑圆圈。系啦系啦， 喺嗰个筷子度。 如果你喺嗰个筷子度见咗两个圈圈嘅话， 就代表佢系酸圈同埋饭小圈。 哎呀，双圈。 双圈。系啦，打咗两圈。 咁即系。话咧佢咧已经系重用咗两次啊！ 哦，系咯， 我哋 你最近嗰次见到几多个啊？ 我就醒起啦，通常都好似有三圈， 唔出奇啊，系啊， 我真系以为花纹嚟噶。嗱，嗰个三圈系意思话佢已经重用咗三次噶啦。 哇！ 你食完即弃啫，但系有人回收过。 咁佢系整干净噶嘛？ 咁佢梗系整干净啦，但系点样先至？整三次、啊， 三次咁都唔难咪好咯。 咁所以咧， 果第三次有三个圈嗰啲筷子，其实佢加咗好多嗰啲防腐剂噶， 即系漂翻干净佢。 系因为要整翻干净佢啊嘛。 Oh no！ 所以咧，你食嘅时候咧，真系好似妈咪咁样讲咧，要攞啲热水浸下佢咧，稀释佢嗰啲化学剂啊。 咁有冇得拣噶？ 有，自己带餐具。 如果冇嘅话咧，咁即系我宁愿攞树枝都好过攞啲三个碌噶咯。 我哋送俾你啦，好得意，够多卡通噶而家。 但系你妈妈唔系中意用嗰啲筷子，起码都有白圈嘅咩？ 打就打白圈啫， 系咯， 系啊， 分分钟啊，佢攞呢个嚟做指示，起码十六圈先好走啊。 传入市场，目前无法得出确切结论。报告提出蝙蝠可能是病毒宿主，联合专家组评估过病毒来源的四种可能性，认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中间宿主传人，比较可能至到可能直接传人，可能通过冷链食物传人，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美国再有亚裔人士遇袭，警方正追缉一名涉案男子。纽约市警方发放闭路电视片段，见到65岁女事主当地星期一在曼哈顿街头被一名男子踢向腹部，女子倒地后再被疑犯多次踢向头部，疑犯之后离开。附近大厦一名男子怀疑目睹事发经过，但没有伸出援手，之后有人关上大门。遇襲的女事主多處受傷，需要留院，情況穩定。警方說疑犯施襲時曾經發表反亞裔言論。紐約州州長葛姆說暴力在全國越趨普遍，必須停止。紐約市市長白思豪呼籲目擊襲擊的人應該大聲叫喊，以引起其他人注意。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影響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雨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2点，跌147点，成交金额7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8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7点，跌1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5.9升3毫，腾讯控股610.5升1蚊，美团299.8升6.2，阿里巴巴220.2元2毫跌4，药明生物95.9跌2.35，比亚迪股份165.8跌4.6，百度集团212.8升11元，中国平安92.45跌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6，英镑10.67，瑞士法郎8.237。澳元5.908，加元6.159，新西兰元5.424，欧元9.102，每百日元对港元7.0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64。日经平均指数报29200点，跌232点。港金现价报1557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8.91美元，卖出167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个封路啦，咁喺香港噶，咁由于受火警影响。 成都道介乎湖北街至到湖南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成都道，受影响巴士路线98和595就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现在洛阳街左转回去成都道就比较挤塞。再重复多次位置，就是介乎湖北街至到湖南街的一段成都道就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98和595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汇景花园，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狮隧出九龙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回葵涌方向近住嘉利货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荣昌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元朗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家人经常提醒我嘅一件事。 即系而家疫情咧，我就成日要对住部电脑。爸爸咧成日咧都喂唔好对住部电脑啊，我饮下杯水啊。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天气非常好，28度，气温相对湿度74%。我哋今日亦都有啲节目要呼吁下噶吓。 系啊，好多环节好丰富啊，其中咧就11:30至12:00嘅时间，我哋会啊有风 show 我们的啦。咁啊，今日星期三呢个我们的咧，就礼拜一嘅时间，我哋都有少少预告啦。咁啊，今日我们的会系我们的廖启智。 系，冇错。咁啊，所以晏啲啦，我哋一阵间同大家一齐回顾下啦，即系陪伴咗我哋香港好多年喺银色事业上面嘅。 嘅紫竹廖启智。 系啊，咁大家可以喺网上面留言啦，系啦，讲下你最中意佢嘅咩 作品 啊，角色啊等等嘅嘢，或者对佢印象系啲乜嘢啊？ 又或者原来喺你嘅生活之中，曾经都同阿廖启智咧有一啲嘅生活上面嘅可能遇见过啊，或者 喺街上面 有啲活动啊，一齐出席过啊，可能系教会嘅活动啊，又或者系社会上面一啲社区嘅活动咁样，咁你可以咧即系同我哋系一齐怀念一下廖启智啊。 好啊， okay, 好啊，喂，嗱，我想话啦。而家我哋香港嘅政府咧，就喺呢个面对疫情嘅时候咧，我哋都会采取一个咧比较你大家会用觉得认为佢哋用一个咩嘅 谨慎， 系啦系啦，咩嘅态度去处理呢件事？ 唔松懈， 系啦，即系希望严谨啲，即系收紧啲，希望大家稳阵啲咁样，跟住咧就希望可以 早啲挨过即系先苦后甜咁样系嘛？ 系， 即系而家紧啲。可以快啲過咗個疫情，咁咪大家又鬆翻開心咯。 係啦，即係話大家捱一捱啦，忍忍係咪？即係話都處於一個叫做比較穩陣派嘅係咪？叫做你估呢個世界上有冇一個地方嘅 完全係放任 嘅政府？佢唔係放任，佢都要你緊守崗位嘅， 佛系啲， 佢都要你戴口罩嘅。但係佢會覺得究竟我哋幾時先可以完啊？咁所以咧。佢就揾咗一个测试，佢准许大家做一样嘢。 哦，除罩见一次， 唔系都要戴罩嘅，都要戴罩嘅。 系， 佢话试完呢一次之后，希望大家可以即系话得就得啦，唔得就咁啊冇办法，我哋唯有收翻紧 嘅 啫。 咁难理解嘅， 系啊，即系你觉得呢个政府， 即系佢俾民众做一样嘢。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大家一齐做嘅，仲 要大家做一做一样嘢。 我真系觉得。即系佢哋 即系咩啊？冇理由系集体检疫啊！ 大家睇一场表演好开心嘅，唔戴口罩一齐笑咁样。 唔系，大家近距离嘴一嘴，嘴一嘴。 唔得嘅，都佢都要有翻呢啲嘅。 但系一做完就知道佢嘅防疫有冇效啊？ 嗱，系啦，头先阿鹏仔都讲咗， 一个睇一场表演， 睇一场表演， 可能系 睇完啲足球比赛，睇下大家有冇中招。 嗱。是啊，西班牙， 西班牙， 巴塞隆拿。 哦，哇，唔系嘛，睇波应该。 上个礼拜唔止啊，佢上个礼拜佢话咧，不如咁咧，唔好再喺度估估下啦，真系唔知嗰啲咁嘅疫情咧，嗰啲咁嘅病菌咧、病毒咧，究竟点搞我哋啊？佢话不如我哋试下举行一场试验性质。大型室内 系 仲要室内 系 演唱会 哦，仲要唔好换先锋嘅。 嗱嗱，咁呢啲唔知啦。 即系然之后就睇过咗呢一晚有几多人中招咁啊。 哦，容许当日有5000人可以咧喺啊，系啦，佢话 有创意， 真系啊！即系我觉得好犀利。 呢 个 敢死队咁好， 呢个几好。 你即系你咪去试下咯。但系问题系话试完之后真系如果冇疫情。即系话冇爆发嘅等等嘅嘢， 喂，即系冇群组佢哋个， 系啦， 唔系佢哋系咪已经打咗好多针噶啦？因为话，西班牙又唔真系唔知道，即系佢点解突然间有咁大嘅信心，觉得自己可以试咧？ 唔系啊，佢即系可能咧觉得纠缠太耐啊，佢哋都好痛苦啊。 咁 啊，不 过我哋试一次， 佢哋咧要当日咧嗰几千人，嗰五千人咧，佢哋话出席活动嘅系要接受呢个嘅检测嘅， 系 冇呈阴性嘅，咁先至可以俾你出席嗰个活动嘅。 即系话嗰五千人要系阴性嘅， 系啦，即系冇事嘅。咁你有事咁啊，即系带病毒啦，系咪先？同埋一定全程都要戴口罩嘅。即系我想要问，呢啲叫做基本嘅叫做戴口罩啊，社交距离， 基本措施。 系啦系啦，不过可以话唔使保持社交距离情况之下狂欢， 系即系只不过系你要 check 咗安全同埋戴住口罩啫， 系啦，要有阴性报告，同埋就系要戴口罩。咁佢睇下究竟 O 唔 OK 啦，如果 OK 嘅，喂，我哋可以开翻噶咯。 喂，我都想睇个结果得唔得？你知啦，其实而家咧，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同一个疑问嘅，究竟几时先完咧？嗱，而家你见到我哋嘅情况咧，你系唔会完噶。因为就算我哋已经打紧疫苗啦，但又接种率又唔好高啦， 有效期好似都系一年到嘅啫嘛。 咁然后咧话你每一日都仲未所谓清到零啦，咁然后咧你有限度嘅开放咧，但有某啲场合都仲未有啦。咁咧其实你有阵时候你都会混淆嘅就系、是。而家唔係嗱，你係因為疫情開始緩和啦，所以你先有機會放寬啦。但係你亦都好害怕，你一放寬咧， 就會令到疫情又爆發咯。 係啦，就好擔心啦，係咪？所以咧就勒住勒住咧，慢慢滲啲滲啲。 咁即 係 爆 息係 啦，嗱爆嘅時候唔開放，好嘅時候又唔敢開放，因為驚好完再爆。 係啦， 咁幾時先好曬咧？係啦，哇！ 即係拆老鼠沙布咁樣。 係啦，如果用西班 啲鬆啲啲 西班牙呢招，幾有趣喎！ 佢哋咧唔係話飲飲你咧，即係可以攬攬錫錫，唔係嘅。咁啊，總之嗱就 即係齋睇波啫， 音 樂會 嚟嘅， 齋音樂會啫。 佢可以近距離接觸啦，因為佢哋 西班牙啊嘛，我成日以為睇場足球比賽， 係咯，咁咧唔係啊，佢哋都係咧實施緊咧全國性嘅限聚令，四個人一張喺室內地方四個人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嘅，咁但係佢入去咧即係戴口罩啦，佢仲要可以俾你喺指定嘅區域裏面咧去食嘢，係食嘢， 哦喺個演唱會場地裏邊啊， 係啊係啊，即係佢不過佢跨咗喺嗰個地方， 即 係 飲食區 有嘅，係啦有嘅，咁咧跟住咧就當參加者咧佢話有一個喺門票咧包埋咧一個快速測試包，咁啊呈陰性咧，咁你跟住咧就話俾聽，喂我陰性啊咁， 係 結果 喺結果咧點啊點啊， 佢話結果五千人裏邊咧就檢測裏面咧係有五個人確診 ，OK 係啦 咦同我哋維豐大廈差唔多個比例， 係咯五千入邊， 咁佢哋確診咗就唔俾參加嗰個嘅， 當然啦當然啦， 係 啦，跟住咧跟住咧， 係啦，咁啲人就會好開心啦，測試咗，咁但係而家咧就嗰個結果咧就未知，因為佢已經係好開心喺度做緊呢件事啦。 嗰五個會唔會累街坊？ 唔係嗰冇得去啊， 冇得去啦嘛， 係 啊，因為佢就係話入場之前要確保你哋全部都係乾淨嘅，先入得去嘅咁樣， 乾乾淨淨 係啦。 咁佢就話希望咧做咗呢個測試之後，咁我哋好多嘢都可以開放翻啦。只要因為咧，即係話大家喺做嗰活動之前檢測咗係陰性嘅，咁你 就可以進入去啦。 不過而家最慘就係你嗰個快速測試咧，我唔知佢係咪用我哋普通嗰啲， 可能用阿豪仔你之前驗人 嗰啲 咁啊， 即 係嗰啲 類似驗人棒嗰啲東西咧。 呢個 係 政府俾㗎， 即係西班牙政府。 西班牙政府，但係佢係咪都係用緊嗰啲驗人棒咧？ 佢又冇講到仔細咁講。 唔係，咁起碼原來喺外國咧有啲外國嘅國家佢哋啲政府咧係容許嗰只或者承認嗰只快速測試。 都係，佢哋咧即係係向政府申請話可唔可以咁樣，跟住咧 OK 啊，政府話批你啊，OK，嗰 個係。冇啊，呢個都有趣喎，因為 係可以係咯，即係可以俾佢哋咧，喂， 我都想參即係研究下佢嗰個快速。 因為咧，嗱，香港而家咧呢一個酒吧咧，仲係未有得開啦，咁啊諗咗好多方法咧，就咩帶罩飲酒啊，連呢啲都諗埋啦嘛。 係啦。 咁會唔會咧真係釜底抽薪咧？嚟一個局部小型嘅測試區咧？ 唔係有陰性嘅 酒吧嘅。入嚟之前咧就要有陰性檢測嘅，咁啊可能開頭嚴啲，就要你係咧就去政府度撩鼻嗰啲嘅。不過其實你嗰度最慘嘅地方咧就係你嗰日撩鼻咧，佢又唔係即刻通知你， 你有權行出街就中咗。 係啦，咁你用嗰啲即時嗰啲咧，即係我哋講笑咁講嗰啲驗人棒嗰種方式咧，你又唔覺得佢百分百準確喎？ 啊，我而家見到咧， 就俾佢哋嗱，俾佢哋自願試。如果咧你全部都系用嗰啲当迅速验孕棒式嘅测试，咁然后咧就招募勇者，全部咧就话你要承担风险，你又中咗招噶啦，即系如果你嗰度安全嘅话咧，就可以入嚟，系啦，咁然后就俾你。 睇下佢哋之后嗰一个礼拜有几多人有事或者全部冇事 啊？再唔系再嚟个釜底抽薪啲嘅。佢哋譬如到五十個人入到呢個酒吧度啦，全部咧就要承諾咧，就喺未來七日咧住喺隔離一間酒店度。 咁啊， 觀察下你有冇中招？ 繼續飲酒， 繼續飲酒， 成本好大咯。 係啦，我唔係我試一次先。系啦，酒吧我相信嗰啲酒吧宁愿出一铺咁嘅钱先。 都想帮下佢哋啊！ 帮帮， 咁就唔系净系大学去招募嗰啲勇者， 系啦， 酒吧业界招募一班。 嗱，你问嗱，大学 唔好意思，佢要向政府申请费先。 大学又招募嗰啲就系打即系抽针疫苗嘅。咁不如我哋都试下咧，即系招募呢啲咧饮酒勇者。系啦，咁你就有阴性检测，然后入去饮一次酒，跟住就一隔离佢附属酒店度住七日，睇下有咩情况先。 而家业界代表又可以即刻寫呢個 proposal 啦， 係咪啊？學下即係有啲好嘢，仿效下人哋啦，係咪先叫做？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如果嚟緊有演唱會啊，有唔同嘅活動嘅話， 是啊、 知唔知？ 是啊 我移民都開咗演唱會㗎啦，其實 係咯，其實我哋香港都開咗啦。 今個禮拜尾就到 Rubber Band 啦， 係啊，只不過係仍然有人數限制咁解啫。希望可以快啲邁向正軌。餐厅幽默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更便的我，紧抱心爱的你，牵 即系呢首歌咧，数下数下咧，超过三十年啦，林子祥， 三十年噶啦， 起码都有啦， 咁我佢咁做啊， 系啊，八几年嘅作品啊嘛，八七年啊，系啊，咁但系我想话咧，而家呢个经典咧，你有排都冇得重现啊， 咩 啊？因为佢里边嘅剧情喺狂抱拥不需呼吸的吻，不需呼吸空气，不需身边观众远离，即系又冇人群聚集啦， 起埋嚟啊， 唔系又冇社交距离啦，又冇戴罩啦，大家又紧密接触啦，仲要拥吻啦，齐晒啦，真系唔掂啊吓， 咁啊，毕竟三十年我点谂到？ 系啊， 三十年系咁。 系啦，好啦，嗱，我哋一齐做一做侦探啦。话说日本同埋韩国，佢哋就踢咗一场即系足球嘅友谊赛，即系踢波嘅。咁啊，侦探嘅地方系咩咧？就俾网民发现咗一样嘢。佢话点解南韩国家队件波衫会印咗日本嘅国旗上面？ 吓？定系佢哋睇错咋？ 真系嘅， 系真嘅， 系咪谂住 友谊 啊 嘛？ 代表友好啊， 代表咩咧？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系啊，冇错，系啦。所以原来咧，首先第一咧，就系佢哋话：喂，你唔好误会先得噶。佢话因为咧呢个系咧日韩嘅友赛嚟嘅， 系咯。 咁咧佢话咧，佢话原来根据呢个国际足球嘅惯例咧，系会印上咧对方嘅国旗咧喺自己嘅波衫度嘅。 咁点解净系讲？韩国 识嘢少啊，佢话同嗰啲人讲， 冇错啊，第 哦系咯， 第二期系咩咧？ 系 佢点解得南韩件波衫印咗日本嗰、那个即系日之丸嗰 个？我啱啱就想讲日本， 日本冇咁做啊， 冇啊，日本冇咁做， 日本印韩国咁样冇噶， 日本啊真系 印唔切啫嘛， 冇礼貌咯， 系啦， 嗱。可能当中真係可能有机会人唔知或者出错咗。 做个 sticker 都好啊，贴落。 咁会甩㗎嘛，或者勾个。 仲要呢你知唔知而家呢件事呢就引起呢即係韩国球迷极大嘅愤怒啊。因为点解呢， 可以蚀咗张咁喎。 係啦，因为第一呢场波呢就踢完啦。 喺边度打？喺日本打定韩国打？ 係啦，呢个又系关键。 嗱， 呢个 都系啊。 应该各自一 嚟。唔系佢而家都啊，以前省港杯就会。即 係 省港杯咪会有即係香港打又会返广东打一场嘅。 我觉得应该系日本队去咗韩国打，系咪 啊？嗱，如果你点解会咁谂咧？ 因为咁跟住佢就以前欢迎你哋过嚟打友谊波啊嘛，咁跟住所以我印埋你嗰个以前，哇！我真系好普通，你知一样嘅。 系啊，但系最惨系而家 就唔系啦，去韩国 系啊， 去咗日本打， 系韩国咗日本打。咁、 哦、 然后咧嗱，第一就输波啦，因为韩国佢唔系排强阵出嚟咧，就纯粹友赛，又输咗0-3，有啲惨嘅。咁但系咧输完波之后咧，可能因为咁咧。啲韓國球迷喺網上面就見到佢話：點解我哋太極府呢件波衫下面會印咗一個日之丸嘅國旗喺度㗎？咁然後咧就先鬧咯，因為大家唔係好知道友賽啲規矩啊嘛，就喺度鬧咯。咁搞錯啊！點解印咗我哋國旗，印人哋國旗喺自己件波衫度啊？佢民族意識好強啊嘛。咁啊，到韓國佢哋嘅足協出嚟解釋就話：唔係啊，不嬲人哋咧友誼賽咧，我哋都會嘅。譬如嗰上次你見到人哋嗰啲咧咩咩卡塔爾啊對咩，佢哋都係互相印嘅。佢話係咩真？嘅咩？再谂一谂，唔系、啊，日本件波衫冇印到太极旗、啊。 我啱啱就系想话咧，日本个对家有冇咁样印？点解净系讲韩国诶、日本咧咁？ 冇印到、啊，嗱， 解释咧，日本 系咩？主场唔主场啊？ 但系都冇理由噶，嗱，即系咧，而家有啲人就真系会认为咧系俾人抽鬼咗水咧， 系啦， 即系佢话喂，点解人哋就印？ 翻查过往啊，唔系第一年打友谊波嘅啫， 系啦， 系咪啊？踢 友谊波得唔得？ 系啊， 唔系 真系 友谊啊嘛，友谊赛啊，随便 系 啊， 但 系 其实佢话真系不嬲都有呢种惯例嘅，但我觉得咧，经过呢件事之后咧，第一你就会知道咧，哇！呢啲国家尊严咧，举世皆然啊，个个都好尊重呢件事嘅。但第二咧就系、是、下次连呢啲嘢咧都千祈唔好蚀账，即系可能咧印之前就话嗱，我印啊，你印唔印先？ 系啊，大家一齐印。 喂，俾件 T 出嚟望下先。 系啦，正所谓咩 ？You pin, I pin。 系啦， 系啦，我谂即系以后我哋做呢啲，即系我哋冇份啦。但人哋以后做呢啲外交咧，要小心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海关捣破制毒及贩毒案，抽获近55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7200万，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他报称是建筑工人，稍后会被落案，控以制毒和贩毒等罪名，听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海关话前日在西贡截查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在他身上和手持的袋入面找到2.2公斤怀疑可卡因和少量 霹雳可卡因，将佢押解到附近一个豪宅的租用单位搜查，发现一个巨型夹万，当中有52公斤怀疑可卡因，怀疑主要供应本地市场。海关形容被捕男子是可卡因制毒大师，他在单位制造霹雳可卡因，做法专业。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彭博通讯社访问时话，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有助特区政府处理房屋短缺等民生议题。梁振英认为房屋短缺是很多香港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必须创造更多土地去提供房屋。修改选举制度之后，希望立法会的阻挠会更少，甚至没有阻力，认为有助加快政府推行政策。报道认为梁振英的讲法暗示北京现时希望特区政府专注解决困扰香港的长期问题。政府宣布明日起统一从中国各地区抵港人士接受病毒检测的安排，包括内地、澳门和台湾的相关人士抵港时或抵港第二日和第十二日都需要接受检测。食物及卫生局表示，现时不同的检测安排可能为市民和抵港人士带来不便，为免混淆，有需要统一各口岸抵港的检测安排。南韩外长郑义溶将在星期五应中方邀请访华，星期六在厦门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是郑义溶上月9号就任以来首次出访，也是两国相隔4个月之后再次举行外长会谈。韩联社报道，是在美国积极拉拢南韩等盟国以牵制中国的情况下，今次会谈备受关注，预计双方会就朝鲜半岛局势、携手应对疫情等交换意见。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等双边高层交流方案亦可能是议题之一。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雨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2点，跌5点，成交金额8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6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6蚊升4毫，腾讯控股616.5升7蚊。美团301.6升8蚊，阿里巴巴221.4跌2毫，药明生物97.75跌5毫，比亚迪股份167.7跌2.7，百度集团214.4升12.6，中国平安92.6跌9.5，百融云27.9系新上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5，日元110.86，瑞士法郎0.966，瑞士法郎系0.944，加元1.262，人民币6.564，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9228点，跌200点。港金现价报1557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9.06美元，卖出1679.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 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香港仔嘅成都道，因为有火警，成都道介乎湖北街同埋湖南街之间嘅全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噶，就系成都街，系成都道介乎湖北街同埋湖南街之间全线仍然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大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98号同埋595咧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非常多车，排到去红磡警署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一段仲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排到去裕民坊。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喺打豪敦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和梳士巴利道永安中心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面踏出了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他们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今天我们的风骚我们的呢，跟大家一起去怀念一下廖启智先生的智叔的。从影四十年的廖启智智叔呢，在过去今个礼拜的时间呢，在这个的香港呢，在医院那方面呢，就是与世长辞的。他终年呢是67岁的。咁喺廖启智从影超过40年嘅演艺生涯当中咧，喺1979年嘅时间咧，佢就系加入去无线电视嘅第八期艺员训练班嗰度啦，嚟到学做演员啦。毕业之后咧，佢都系参演过好多经典嘅电影啊、电视剧咁嘅。咁佢第一部嘅剧集咧，参与演出就系《上海滩》啊。咁当其时咧，佢饰演嘅咧就系丁力嘅助手啊，陈长贵嘅。 咁啊，而佢演咗呢一套嘅电视剧之后咧，亦都逐渐为人熟悉。咁之后亦都有演出好多其他嘅电视剧集嘅，仲有系譬如《包青天》入边做公孙策啦，呢一个《射雕英雄传》入边咧饰演过周伯通啦等等嘅角色嘅。咁佢喺电影界嘅演出同样出色啦。咁佢演过《无间道二》啦，呢个《无双》啦，《消失的子弹》啦等等嘅。曾经咧八度提名咧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咁当中咧喺1993年凭住《农民》饰演智障人士咧系获奖，而2009年咧佢就凭住咧电影《证人》咧再获殊荣嘅，所以咧就喺电影界咧智叔咧都有金牌配角之称。喺2016年咧，佢啊更加一常咧系最佳男主角嘅呢个奖项嘅，咁就系凭住电影咧系《爱存在》，成为咗咧第一届系马来西亚金蝶奖嘅最佳男主角，系做咗影帝啊！咁而舞台剧方面咧，智叔亦都有咧作品嘅，佢喺2012年咧凭住呢一套嘅舞台剧啊《斜路黄花》，咁就获得咧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男主角，系悲剧正剧呢个类别嘅。咁至于讲到佢嘅感情世界咧，咁佢喺入读训练班嘅时候咧，就邂逅佢嘅同学啊陈敏仪，咁之后咧双方嘅事业发展虽然有距离啊，但系都未造成咧感情障碍嘅。喺1987年咧就结婚啦，结束咧佢哋8年嘅爱情长跑。喺2007年咧，佢哋两个人结婚20周年嘅嗰一年咧，佢哋仲咧为爱情再定盟誓啊！就系点咧？就系再着上咧系婚纱礼服咧，就喺教堂嗰度行礼，寓意咧系执子之手，重新上路嘅。虽然如今咧就夫妇二人咧就阴阳相隔啊，但系太太陈敏仪咧都表示咧，仍然系怀住盼望啊，希望将来咧就喺天家再聚嘅。咁40年嘅演艺时光，相信咧听众朋友咧都会曾经系廖启智阿智叔嘅戏迷啊！今日不妨咧登入我哋风 show 快活人嘅面书专页啦，将你嘅回忆同怀念留言俾我们的廖启智啊！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系啦，我哋欢迎大家喺网上面啦，如果有啲即系怀念嘅说话咧，想留俾志叔嘅，都可以喺网上咧就即系写低你嘅心声嘅咁样。 或者系最有印象佢拍咩广告啊、舞台剧啊、电视啊、电影嘅角色啊等等等等啊，欢迎大家同我哋分享下。 系啊，咁如果你回顾即系志叔咧，即系呢个银色事业咧，我见到好多报章咧都会咁样形容啊，就话即系好丈夫、好爸爸，同埋咧系写住零绯闻啊，即系真系呢几个咧，似乎都系大家非常之公认嘅，即系佢嘅好好嘅形象，好好先生咁样，系啊。咁佢好多艺人咧，譬如话都有回忆同志叔对戏嘅点滴啦，咁样。咁亦都有一啲咧，佢留低落嚟嘅金句咧，或者佢自己嗰啲人生道理咧、 哦，有金句。 系啊，即系嗱，有一啲系佢劇集里面嘅对白啦，一阵间都可以讲啦。但系有啲咧，其实就系佢访问嘅时候咧，即系喺佢生前接受好多传媒访问嘅时候咧。佢有好多佢自己嘅處世嘅即係一番嘅道理嘅，譬如咧有啲人就話啊，志叔你即係你覺得人生即係嗰個活落去嘅目標應該係點樣咧？佢就咁樣回應過喎，佢就話啦，嗱苦難咧絕對唔係活下去嘅理由，佢話快樂先至係。佢話咧同記者講話，老實講，佢話我唔想自己捱得，佢更加希望咧自己唔好捱。佢話：但係做人就係咁噶啦。佢話咧，你要活得精彩，遇到事情咧就要勇敢面對。所以佢話咧，搭地鐵啊、搭巴士啊、探查餐廳啊、柴米油鹽啊，同大家一樣，即係佢話佢都係會做呢啲嘢嘅咁樣。咁所以佢就話呢啲就唔使即係因為有陣時我哋啲人生成日都話我哋最緊要捱得啊咩，即係點樣要拼搏落去。佢話其實佢最想就唔好捱啊，係啊， 更加係貼近我哋人嗰個嘅要求，就係想生活開心。 生活開心，但係呢個亦都係佢要堅持自己落去嘅原因。因為如果你用苦難嚟生活咧，其實就好慘嘅。咁相信大家都好知道咧，就係佢中間即係可以話佢人生最大嘅悲傷咧，就係佢嘅其中一個仔仔啦，即係阿文樂咧，就即係嗰陣時就因為有呢個癌症係走咗。咁佢訪問嘅時候，佢都話咧。佢一度话得到抑郁啊，因为佢忘记唔到咧，佢嗰阵时咁样形容咧，就话佢咧就每晚咧都要同三个仔冚被，因为三个细路。佢话咧，佢有次我去到咧，即系阿文乐嗰个张床度，佢冇得冚被，佢话好接受唔到，佢话哎呀唔知点搞啊咁样。咁但系后来咧，佢点样将佢就转成一个动力咧？佢话佢嘅手机铃声咧就系仔仔嘅歌声嚟嘅。佢话就系陈敏仪教佢唱歌。佢话咧以后无论佢用咩电话转咗几多款都好咧， 佢都会用翻。 佢 keep 住呢个铃声。佢话每次听到咧，佢就好有动力。咁所以咧，我谂大家最记得经典嘅咧就系话，当佢第二次攞到金像奖配角嘅时候咧，佢就拎住个奖咧，佢就问咯，系啦，即系佢之前就承诺会将佢摆喺仔仔个坟隔篱。 系 咁啊，第二次攞到嘅时候，佢亦都系同佢个仔仔就即系 讲咗番说话，开咗啦咁 样。系啊，所以即系 好感人嘅，其实 系啊，佢都曾经用咗唔同嘅方法，令到自己即系振作啦，即系要继续积极咁样去生活落去嘅。 系咁咧，就相信信仰都对于 信仰系啊， 系啦，志叔同埋佢阿志叔一家咧都系好重要啊。即系好似佢太太都有讲到一句就系、是，即系仍怀着盼望，希望将来天家再聚呢句咧，都应该俾到好多力量啊。 系 啊，佢屋企人啦、 啊，系啊。其实如果你话近期嘅，即系志叔当年好多作品啦，头先你系农民啦。嗰啲都係好經典啦，或者譬如福伯，雖然我冇睇咧，但係嗰陣時大家都話哇，佢飾演嗰、那個即係叫做喺殮房裏邊做解剖嘅，真係又係話入木三分。咁、但係如果近少少咧，其實我諗有兩套咧都走唔甩嘅啦。一套咧就係、是、 點五 十年啦，之前仲有點五部啦。咁點五部嗰陣時佢飾演嗰個盧校長咧，雖然好惡啦，但其實佢就係好為啲學生着想啦、我都話。好記得佢嗰個對白話，嗰爭0.5步，佢就係你要踏出去，即係就係話喺嗰個步手咧，即係佢要打棒球嗰個位。咁啊，所以有啲人就話佢嗰個就係一種即係好激勵人嘅，即係好正面嘅。十年裏面咧，啱啱好咧，其實佢就而家呢個金句就大家都成日講啊，佢話千祈唔好慣啊。 系啊， 系啊，有啲嘢千祈唔好惯啊！ 系啊，好多听众都系咁讲， 系啊， 就啊， 系啊，惯惯下就唔知点噶啦。不过冇办法噶，我哋日常生活，你谂下阿华都惯咗噶，佢唔惯唔得噶。 咁大家都习惯咗十点听风骚啦， 系咪？ 咁有啲嘢系可以惯嘅，但系有啲嘢唔惯。 有啲嘢就唔可以惯嘅，真系。 咁啊，如果讲话入电影院度睇志叔嘅电影咧，我对上一次咧，即系最后嗰次咧，应该系睇《无双》咯。 嗯， 《无双》即系 周润发，系 啦，佢一齐做嗰一套，咁啊都系演得好入木三分嘅，尤其是佢系最后咧都系要俾嗰啲奸人咧，即系 揸住支槍嚟，即係威脅佢啊！我記得佢演得好驚嘅，因為又會影響佢啲屋企人啊咁樣，啲無傷都係做得好好。 但係我想問啊，即係 WiFi 大咧，佢當多初初出道嘅時候，佢做咗好多嘅《歡樂今宵》裏面嘅趣劇，裡面嘅角色扮演咧，啊真係惟妙惟肖嘅。佢一個咧，其中一個 趣劇，我唔記得喎。 咩？你可能冇睇過添啦，咁 可能係啊，可能係啊。 邊套啊？ 佢唔係啊，即係講緊《歡樂今宵》裡面佢成日好中意 扮鬼扮馬噶嘛， 同阿羅一鵬佢哋成日扮鬼扮馬咧，佢扮盧冠廷扮得好似 嘅，哦係啊， 我超似啊！你而家想 呢個真係冇睇過添， 扮盧冠廷咧， 佢、 佢一嗰時成日扮鬼扮馬，又扮啦誒生化師生阿前輩咧，即係喺度即係因為 好多 嘅，好多元化去扮乜似乜嘅，嗰、個樣好有深刻印象啦。因為啱啱電視佢又去即係剪接翻啦，阿紫松裏面啊，佢話咁多年嘅經典嘅一啲角色啊，表演啊咁样，系真系惟妙惟肖嘅，你都咪话。 哦，原来话阿智叔咧，即系八一年开始拍电影啦，依家都演过成88部嘅作品。 哦，系啊， 88部，仲有几部系未上画噶度。 喂， 系啊，而家 有几套都话可能就有机会可以再即系上映啦嘛，系啊。 咁另外咧，有冇睇过智叔嘅广告啊？近排最兴嘅阿唐 同阿廖啊， 系啊，呢个系播得好。 唐玲嗰个啊嘛，就 系， 哎呀。 唔 係 堂妹啊， 是是堂妹係堂妹喎，係啊，唔係堂玲，係啊，係啊， 佢就話可唔可以企定啲啊？ 係 啊， 呢 個真係最 出位啊！呢個 最近最深入民心。 咁原來咧，佢都拍過德成廣告喎。 德成都有咩？ 係啊，係 啊， 我都係你同鄉嗰個。 阿敏， 係啊，成個家庭係啊，一個家庭咧，兩公婆一齊揀姐姐啊嘛。 我同佢都係同鄉喎。 系喎，呢個忘記咗喎，真係係啊！ 多謝啲聽眾提醒，即係去分享話啊，仲有德成廣告係都有佢哋一家啊，即係佢兩公婆啦去做。 最後仲攤開隻手噶， 你記得 啊？係啊係啊，真係都啱啊，真係嚇！咁啊，所以即係大家都會對即係智叔，無論佢嘅作品啦，又或者可能你覺得佢喺生活上面即係做人嗰個態度咧，你都會有好多。即係你覺得好唏噓啊，好想即係去懷念佢嘅地方。 咁啊，想當年咧，即係佢又去參加嗰啲東華三院嗰啲叫做籌款 演出， 係啊，慈善演出啦。咁啊 ，Jessica 話咧，佢話最難忘就係咧細個嘅時候咧，睇住阿智叔，佢著住對高踭鞋去 踩鋼線， 係 啊，見到今日報紙都有講翻， 跟住仲揸住兩把油紙遮喺度揈下揈下，即係咁樣去踩鋼線，跟住。即係仲要影埋咧，呢邊想阿智叔喺上面好即係好努力咁樣行完嗰條鋼線啦，下邊想又組織咧影埋啊嘛，而且好緊張到咧，匿埋喺耳角咧。 應該通常有埋阿肥姐喺度，好緊張。 即係咁樣咯，嗰個片段，哇！你睇幾咁專業啊，係咪？ 係啊， 咁啊除此之外咧，阿智叔咧都有作育英才喎。因為都喺近年咧有幫浸會大學。电影学院咧系做讲师嘅，做教学顾问。 阿英英咧就话啦，律政强人咧嘅 case 咧，佢话佢今日早仲记得佢嘅奸样啊，佢话真系做得好奸啊。 算唔算系最后喺 TVB 嗰套剧？ 算啦，佢话应该 系啦，系近年一啲 嘅。系啊，咁佢今日大台佢今晚都会重温啊，重播呢套剧啊，咁样咯。 系，所以我哋最后咧，其实你谂翻咧，即系可能阿智叔咧，佢人生里边充满咗好多爱。佢之前佢对仔仔嘅爱啦，虽然仔仔离开咗佢，仲佢有好多啦。咁佢同阿敏儿姐啦，因为头先阿彭爷都有讲翻，佢哋再影多一次婚纱相啦。系啊，咁系啊，咁佢而家虽然离开咗咧，咁但系其实有好多朋友即系对佢嗰种爱啊，都仲系即系继续喺身边出现嘅。系啊，咁所以最后咧都送上呢只歌，系因为我哋相信即系。爱是永恒啊，系啊，希望咧即系所有爱护智叔嘅人啦，佢嘅家人啦，特别系即系我哋真系要希望佢家人咧可以即系振作，好好咁样即系生活落去。 有始不有终，难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 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自控，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湖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地老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系送俾中意自缩嘅朋友啊，爱是永恒吓。嗱，咁啊，电话号码咧，晏啲亦都我哋有另一个环节啦，就系呢一个猜猜我是谁啊。 系啊，十二点半同大家玩游戏。 冇错，今日咧我哋继续呢一个咧屋苑名啊，屋村屋苑名啊。咁啊，上次大家咧都可能对你身边嘅住嘅地方咧多啲认识。 系。 我哋再下一程啊，希望你对香港有更多了解。 电话号码1872388，晏啲打电话嚟啦。 居家隔離期間，除了超市、藥店、農貿市場之外，其他場所一律停業，當局亦會嚴厲打擊非法偷越邊境行為。美國國務院發表2020年度人權報告，國務卿布林肯指責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俄羅斯亦以政治意見人士作為攻擊對象。在中國的部分報告說，除了過百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被關押在法外拘留營之外，亦有近200萬人在日間接受再培訓、再教育培訓。報告又說，在新型肺炎疫情爆發初期，四名公民記者報道武漢的疫情後失蹤，有學者認為與官方論述有偏差而受到騷擾，和有學者因為與官方論述有偏差而受到騷擾和審查。 至於俄羅斯，報告提到有可信報告顯示，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去年中毒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人員所為。中國政府多次強調新疆各族人民享有穩定、安全、發展、進步，是最成功的人權故事之一，批評美國一些政客不願意承認這些事實。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影響南海北部，同時一度雲帶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87点，跌90点，成交金额8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6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5.7升1毫，腾讯控股614蚊升4.5。美团300.2升6.6，阿里巴巴221蚊跌6毫，药明生物96.7跌1.5毫半，比亚迪股份167.1跌3.3，百度集团214蚊升12.2，中国平安92.45跌1.1，百融云27.9毫半系新上市。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75，英磅10.674，瑞士法郎8.238，澳元5.913，加元6.163，新西蘭元5.429，歐元9.102，每百日元對港元7.01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4.427。日經平均指數報29,231點，跌200點。港金現價報15,570蚊，跌1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79.3美元，賣出1,679.8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红磡警署啊。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喺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宝马山道上山方向近住云景道挤塞，龙尾就在百福道近住宝马台。另外天后庙道的车龙就近住云峰大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广华医院一段挤塞，龙尾在弥敦道近住山东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北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梳士巴利道永安中心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City Pop， 梗系要有份 Lonely 先得啦。 第一次尝试 City Pop 曲风。写 demo 英文歌词嘅时候咧，佢写嘅系关于享受单身。嚟到出街版本，仍然保留住呢份一个人沉醉于音乐当中嘅自由自在。作曲 Ega 填词林若玲，编曲波多野预计，监制舒文。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两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 ，Ega City Pop。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嘅内容其实好低能，一有唔开心唔好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系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二点十一分，放出发挥人， 同大家做啲安心测试好唔好啊？ 哦，好啊，好啊，电话 先啦， 我呼吁电话先，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晏啲十二点半之后咧，我哋会有呢个猜猜我是谁 啊， 继续有屋村系列、屋苑系列， 有心意卡啦， 有好啊，非常好啊， 有龟， 有动物， 有 乜 嘅？ 咁嗰啲心意卡係咁靚噶嘛？有啲動物喺度，係 都真係幾靚。係 啊， 雖然你話好似 細細張， 有曬簽名嘅，唔同啲嘅，即係不同嘅。好啊 ，OK， 好啦。 點啊？安心點出行啊？ 安心測試，因為咧。我咧就偷聽到啊，桂花田咧就嚟緊，好似有啲好活動嘅， 哦，係啊，係啊， 同人一樣。於是我都不甘後人咧，其實我都係整咗二度， 哦，今次第二度， 第二次， 第二次。 你琴日咪話有個新聞想講下嗰個廁所嘅， 哦，如果講開就講啦， 啱啱講啊，你講咩啊？ 我想讲咧就睇到有啲文章咧就教我哋香港朋友 点样小心注意， 咁中意 station 啦，咁请你咧要安心咁去station 嘅话咧，唔该有一啲嘅消毒嘅或者系叫做安全嘅卫生嘅措施咧，你要知道。 O K， 例如咧， 好啦， 我以为你讲下咧，因为其中有一单新闻就系讲紧住民宿咧，小心俾人拍到全程拍摄到你成个喺房里面嘅过程。 系啊，咁开心啊， 偷拍嘅啲系。 跟住咧，跟住咧， 呢一个呢个文章咧，佢话咧有六大酒店用品啊，自保消毒方法俾大家咧参考嘅。好，第一床铺你会点做呢？如果俾你啊， 床铺我而家就唔好意思啊，我都会撒一撒佢， 你带定啲 消毒水，系啊，按出喷咯， 消毒火罩。 不过床铺我比较少嘅，因为我觉得佢即系喂，你眼睇都睇到佢好干净啦， 白晒晒， 白烂晒咁样，系咪？即系总之冇毛发喺度啊，冇一点点污糟嘢啊，我就当佢干净噶啦。床铺好难去搞佢嘅， 我都觉得 系咪？ 其实佢嗰啲酒店嘅床铺真系干净过我。 即系你会觉得系啦， 干净个自己， 但系你好多时真系会见到佢可能会摆喺地下噶嘛，即系咁样系咪？你唔知噶嘛？ 咁啊真系，我都冇打算咧，即系去整个床铺。 床铺我比较少整嘅。 但系既然咧有啲文章咁样提醒，咁我又学阿桂花田咁，我都带定一支喷喷去先，消毒一下。第二咧就系电水煲同茶杯，你会点做咧？ 哦，咁 唔用咯， 唔用啊。 我又唔会唔用喎， 我有啊，我对上嗰两次都冇用啊， 因为会冲咖啡啊嘛，你好难会唔 忍住咗冇用， 冇咖啡机， 佢有咖啡我都冇冲到， 系啊， 系啊，因为我哋睇得太多嗰啲咧，嗰啲新闻啊嘛，攞对袜浸入去又试过啊， 呕 又试过啊 ，M 巾又话整个包喺里边啊，咁既然系咁啦，忍一忍啦，反正住咗一晚啫， 认真啦，我就会因为我都会用。 用对肉眼去望嘅，同埋我会肯定煲佢两次水，我先会用噶嘛。咁你经过你咁高温嘅嘅消毒咧，咁我会觉得安心嘅。 你个马桶如果用热水淋过两次，你会唔会我哋朗口啊？你都唔会啦。 煲粥俾你食啊！ 煲粥俾你好面噶。 自己带去啊！ 系啊，唔系啊，真系有啲人会噶。你如果咧，我唔系净系住一日，如果你而家咧要我去住七日嗰啲假期咧，可能真系自己攞热水煲去噶。 哦， 佢竟然都去到呢个地步咯。 如果系嘅话，咁带过嗰啲都唔系难嘅。 我对上嗰两次即系喺度就咁住一晚呢啲咁样嘅一温 night stand 咧，我咪忍住咯，唔饮佢啲热嘢咯。系啊，我自己带咗嗰啲即系唔环保都要噶啦，水樽你都要自己买樽水噶啦。系啦，上次嗰个仲好添啊，佢饮水喉水噶。 吓！ 佢有个超劲过滤器咧，嗰间酒店啊，饮水又水噶，我着晒灯个过滤器。 你竟然信得过佢，都唔信得过嗰个热水煲啊？ 系啊，我饮水咯。 好 啊， 我都同你一样，热水煲都杀晒啦，乜菌都。 煲两下就煲200度咯。 讲多句，两种菌系唔同噶。水又水咧，你最多系惊咧，佢纯粹系天然嗰啲，即系我哋水塘嗰啲水咧，你最多就觉得个水喉过滤得唔够干净。 系。 嗰个热水煲里边嗰啲就系头先嗰啲 M 根啊、丝袜啊、呕吐啊。睇下你自己点拣啊！ 嗱，本来咧，本来 我 都系 酒店咯， 系啊， 冇错，呢个真系讲啱。本来我都系 上次嗰啲都系五星级噶，俾人影出嚟。 咁你咁多间房啊，一定系嗰间系咪？ 好中意我哋嗌交，嗌交，嗌交。 人哋仲唔第一时间掉咗佢咩？ 系啊，继续。 我哋咁点算嗌交？ 算噶啦，就。 本来我都系谂住咧，好似学阿田话斋咧，咁啊攞个热水煲煲佢两次，咩菌都死啦。 结果咧， 但系跟住我再睇下，哦，原来上一次咧攞个。熱水煲嚟打邊爐嗰個咧，就係我嚟緊會住。 係啊， 係咪都係貴酒店啊？係 啊， 咪就係咯，冇分別㗎。 咁佢都係打邊爐啫，佢自己都係食落個肚度㗎。 佢攞咩嚟烚你點知啊？真係。 咁佢嗰個人都係食落肚㗎喎。係 啊， 咁我相信嗰間酒店應該會掉㗎啦。 嗱，咁有人教 掉落去第二層咯。 嗱，有人教路，咁就話咧，嗰熱水煲啊、茶杯嗰啲咧， 省佢 揾熱水係啦，揾熱水煲過佢咧就落。 热水煲热水煲， 真系啊！ 攞热水煲热水煲， 我会煲两次咁多咯，仲要敷煲嘅喎，即系敷煲，即系话 敷面啦、敷脚啦，同埋敷煲， 即系煲满佢，唔好意思， 敷煲 煲满佢，系啦，即系有一啲人咧，可能净系喂倒少少去，叫做蒸下佢、霎下佢咁算啦。 我通常就一半啦。 你会唔会攞嘢省啊？加啲洗洁精啊，同埋碱液去省一省。 而家咁担心嘅，咪自己带埋嗰粒嗰啲洗嗰啲鬼嘢， 洗衣机。里面嗰啲啊， 唔系洗洗衣机啊， 洗碱牙嗰啲， 水煲， 洗热水煲嗰个嘢 啊， 有啊， 系啊，系咪即系好似 B B 糖咁样？ 系嗰粒 咯，你掉落去自己会化开嗰啲啊。 好，跟住咧，跟住咧， 好啦，跟住仲有一样嘢就系你嘅。浴缸、企缸， 系做咩？ 系啦，会点处理？ 会省佢咯。我会省噶， 其实 你 嚟住啊，定系做 room service 噶？ 你屋企做唔够啊？ 其实我好愿意，我下次 book 酒店之前咧，我俾定条房卡你， 你 喺里边一个钟之后， 暖埋啊，仲得？ 唔系你咁都唔使啦，呢个客气啦，系啦，你当我省干净晒之后出翻嚟， 唔使省佢啊嘛。 其实我想我每次咧都话啦，唉，我仲辛苦过翻屋企， 唔系咯？你做咩要咁做咧？ 咁你注意卫生。 我会用我呢个咧，我就会懒，我用肉眼观察。 系啊， 然之后咧， 佢够白净就当佢。冇病 唔得噶，你摸下佢可能会有啲积噶， 冇噶， 咪散就未必有，但可能会有啲积咧。佢喺条边有啲边咧，未得 水。我上次同个僆仔去住嘅时候咧，佢一见到嗰个浴室好正嘅，因为佢有一个企缸，一个咧就系嗰个大浴缸嚟嘅。咁啊，佢第一时间就走去搵大浴缸啦。我就自己企缸度，我话爸爸唔浸咯，你自己浸啦。我就继续用花洒。 你帮佢洗啊？ 系啊，我唔理佢啊，咁样。我同佢讲， 你省下个。浴缸先至， 我見到白色㗎。 我其實都會，我通常咧個浴缸咧就會先開熱水，就揾個花灑攞佢一次先。 係咁易咯，呢個係咁易都有嘅， 就唔會揾白潔布去濕。 唔係，我咧我就做善後嘅。佢喺個浴缸浸完之後咧，我話浸完啦嘛，浸完啦，過嚟呢邊企缸度沖多次。 哦，係啊，要啊，一定要㗎。 咁咯， 一定要咩啊？其實喺浸浴之前，其實你 要沖完涼先浸嘅。係 沖完涼先去浸㗎。係 啊， 但 係 你肯定冇咁做啦。 冲完凉先浸， 系啊，你冲干净个身先落去浸浴啊嘛， 浸完之后再冲翻身， 傻 啊，常识嚟噶， 系咁啊，所以佢个萎靡就系咁咯，人如其名。 我而家咪就系浸完浴再冲翻咯。 啊，你同事好有趣， 系啊， 我觉得你有趣啊，因为话明浸浴缸啊嘛，仲冲乜鬼凉啫你？ 冲干 正噶。 系啊，真系你估一拍戏咩？你同我擎干水好先入嚟啊！ 所以咧，文章咧教路咧。就冇去到阿田咁嚴謹，要攞個百葉布去省。但係咧，就我哋而家成日身邊都會帶埋啲消毒濕紙巾啦，濕咁就可以攞幾張出嚟抹。 哦，咁 OK 喎，而家好多。 所以你其實你 staycation 嘅時候，阿田係咪帶住去污粉咧？ 帶住一攪嘢咧，跟住阿姐你清潔邊間房間？唔好意思，我係住客嚟 嘅。啊，嗱，咁呢一個咧都係教路嘅 地氈，地氈有冇講地氈？ 睇下去到未先。 地氈啊，拖鞋啊， 跟住咧就係洗手盆， 洗手盆都要。 同埋佢嗰啲洗手盆有陣時咪有嚿番鹼個托嘅，即係嗰啲呢啲咁樣嘅 個托都要。 哇！咁啊，都系啊， 托咩？ 唔系咁佢做咩啊？佢即系托 番碱。 佢做咩？惊污糟啊？ 惊污糟同埋惊有菌。 咁咪摆落个热水煲度煲咯。 其实都 倒番碱水啊。 然后再将佢倒翻落个浴个浴缸度洗咯。 系啦，佢个做法咧，你都可以照攞嗰啲，咪头先嗰啲消毒湿纸巾咪又抹咯，或者你两个头先讲嗰啲都好，搵滚水淋佢。 其实佢系托番碱，番碱本身系杀菌噶。 咪就係咯，所以何苦要再搞呢樣嘢？其實有啲多餘咯。 你驚嚿番鹼污糟？ 係啊， 個番鹼嚟令到你唔污糟嘅喎。 我覺得呢件事 嘅 多餘。嗱，我反而咧，我反而覺得咧，喺近馬桶要睇下個馬桶隔離嗰個，因為通常咧嗰個廁紙隔咧好鬼死近馬桶噶嘛，因為方便啊嘛。我就會睇下佢嗰格嘢咧，究竟佢係點樣冚法咯？ 即係點啊？ 即係因為好多時咧，你沖廁所咧， 如果成舊廁紙都係冚曬嘅， 係咁就會好啲啦。如果係咧， 你住嗰啲酒店嗰啲廁紙唔係伸速速一卷卷嘅咩？ 佢有啲設計咧，懶型咁樣咧，得一條通鐵通洞喺度，黐埋埲牆度，咁個廁紙就成舊，就咁直插落去。 但係佢有新嘅好多存貨擺喺度噶嘛？ 有啲 你咪開個新嘅樽咯，佢都唔一定用噶。 唔係係新， 即係你驚個廁紙會污糟啊？ 係因為佢喺個廁所隔離，會去佢拉水唔冚蓋。 我強烈建議你留翻喺屋企。 嗱，第五個要考慮嘅咧就係廁所個馬桶同埋個廁板。 做咩啊？ 係啦，咁你會點做咧？ 又省啊！ 你会点做咧？ 我唔省噶啦呢个。 唔系个马桶个板咧，我就有佢啦。咁我咪会用啲厕纸抹佢个马桶咯。 其实 唔系嗰个板厕所板啊。 消毒酒精湿纸巾真 系 好好。 即系其实嘅意思即系，其实喂，我想话，我想 话 其实唔使数咯。即系严格嚟讲咧，系咪任何一啲咧，你可能会用肌肤接触到，你就攞消毒湿啊、消毒啊、消毒湿纸巾抹一次咧？即系个意思系咪咁咧？诶， 佢唔讲埋个遥控，因为 跟住遥控啊， 遥控系最邋遢嘅，好多。多年之前已經咁講 㗎啦。我想講係啊，第六個要注意就個遙控器，個遙控器，仲有角色嘅燈掣。 咁不如你望我啦，我 仲有個地氈， 我住咗咁多次，我都乜嘢消毒都冇做到，我而家都冇事。 我想話咧，地氈你哋係咪赤腳咁行啊？喺 我絕對唔會啦， 酒店房 我會啊，佢都軟淋淋咯。 我都 赤腳喎，赤腳唔著拖鞋喎。 使唔使攞滾水落一落先啦？ 落下你只腳應該 要， 即係我唔會好。隔硬要自己着嗰个拖鞋咯，我都会赤脚。 唔系佢个拖鞋个舒服嘅都可以嘅， 系啊，做咩啫？我未去， 要生塞乸都塞乸都嚟晒噶啦。 地氈系最污糟、最污糟、最污糟嗰格。 系啊，所以咪洗脚咯。所以你咪着到浴缸度洗脚。 咁你跟住洗完脚之后咧？ 再踩翻出张床度咯。 你知唔知啊？洗 我尽量都着下拖鞋啦。 洗脚易过洗鞋啊。 系啊。 所有相爱的人哦，热情版系、要加埋热情版。呢、这个就是奶茶刘若英啦吓，咁啊，横掂都讲开呢个 station 咧，我想讲两样嘢。第一咧，原来而家唔系净系兴 station 啊，而家兴咗另一个名词啊，叫做我睇下有冇读错先。selfication 啊 ，selfication 啊 ，selfication 系啦嗱 ，station 就 S T A Y 啦，佢而家兴嘅咧叫 S E L F， 系 即系自己 自己一个 selfication 系啦。咁咧佢话咧，竟然系潮流兴咧，就话唔要 station 啦，即系唔要咧同无论系同你嘅闺蜜啦，定系同你朋友咧唔要啦。佢话咧要自己一个人。佢话咧叫咩？享受独处，学习面对自己嘅人生，同埋有思考嘅空间。 系咪嗰啲 me time 啊？ 啊，类似啦。咁啊，话佢哋嗰个 package 系点样嘅咧？通常咧就会要求咧，你除咗要自己跟佢住之外咧， 我知 就做咩啊？ 有一人一楼嗰啲打边 炉，唔系啊唔系啊，佢系要你参加嗰啲咧好多唔同嗰啲课程咧，因为而家酒店 咧，即系酒店里面俾好多系啊，好多嘢学噶。 譬如佢里边可能有啲咩手工班啊，又禅班啊，可能又要 整下点心啊， 咁样 咯。 你知我试过住咧，旺角嗰间酒店咧，好笑噶。佢话如果疫情期间冇乜嘢嘅话咧，就话可以上到去佢个四十楼嘅唔知咩天台度咧，佢每朝早有太极班啊。 哦， 系每朝、啊。即系咧，即系晨光第一线咁早、啊，然后就喺上面咧一个打西瓜咁样， 跳塔咁样， 系啦，咁啊上去佢就话咧一兴咧就话就俾你咧要用， 都有少少增值嘅， 系啦，就要俾你咧自己一个人咧去面对自己啊，做下 SPA 啊，做下咩咁样， 会唔会系成为另一个即系单身人士识人嘅？嘅好機會咧，即係結識另一半啊！ 我懷疑咧， 但係如果你是一個年輕嘅，咁咪何苦要六點鐘晨咁早喺度做太極班去識人咧？ 但係佢今日鬧上新聞咧，就佢係個網友咧，佢就話我女朋友咧就同我講佢要去呢個咩 self station， 即係一個人去酒店住。 佢話唔緊要啊，你中意自己一個人去住咪算咯。你又要咧即係安排曬唔知住兩日啦，跟住就安排好多課程啦。 男朋友俾錢， 男朋友俾錢咯， 好明顯。 佢話我冇分去，但我要俾錢咯。同埋你知唔知一啲都唔平？ 系啊， 两日。 但系我相信 7000蚊 应该都会有 7000。 系， 但系啲男朋友可能会愿意俾 佢就唔愿意先嘈啊嘛。 佢可能俾咗，跟住佢有两日自由啊。 喂，嗱，睇 唔系到7000蚊自由。 呢啲老夫老妻先会要啊，真。我谂咧，年轻男女朋友咧，佢应该系一个电话唔复咧，就享有自由噶啦。 有人欢喜有人愁。 咪咯 ，self-education 喎，真系 7000几蚊两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目前构思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将由主要官员出任，因为主要官员熟悉宪法和基本法，以及获中央信任等，认为并无不妥。曾国卫又话，如果有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有意参选，将要辞职。另外，除了判定参选人是否符合资格的决定，其他程序都容许司法复核。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彭博通讯社访问时话，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有助特区政府处理房屋短缺等民生问题。梁振英认为，房屋短缺是很多香港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必须创造更多土地去提供房屋。修改选举制度后，希望立法会的阻挠会更少，甚至没有阻力，认为有助加快政府推行政策。報道認為，梁振英的講法暗示北京現時希望特區政府專注解決困擾香港的長期問題。海關倒破製毒及販毒案，緝獲近55公斤懷疑可卡因，市值7200萬，拘捕一名25歲本地男子，他報稱是建築工人，稍後會被落案。控以制毒和贩毒等罪名，听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 海關話前日在西貢截查一名形跡可疑的男子，在他身上和手持的袋裡面找到 2.2 公斤懷疑可卡因和少量霹靂可卡因，將他押解到附近一個豪宅的租用單位搜查，發現一個巨型夾萬，當中有52公斤懷疑可卡因，懷疑主要供應本地市場。海關形容被捕男子是可卡因製毒大師，他在單位製造霹靂可卡因，做法專業。政府宣布明天起統一從中國各地區抵港人士接受病毒檢測的安排，包括內地、澳門和台灣的相關人士抵港時或抵港第二日和第十二日都需要接受檢測。食物及衛生局表示，現時不同的檢測安排可能為市民和抵港人士帶來不便，為免混淆，有需要統一各口岸抵港的檢測安排。天氣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88点，跌88点，成交金额8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6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5.75升0.5。腾讯控股613.5升4元，美团300.4升6.8，阿里巴巴221.1跌6毫，药明生物96.85跌4，比亚迪股份167.3跌3.1，百度集团214.4升12.6，中国平安92.5跌1.05，百融云27.95系新上市。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5，日元110.86，瑞士法郎0.944，加元1.262，人民幣6.564，英磅對美元1.373，歐元對美元1.171，澳元對美元0.7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98。日經平均指數報29,241點，跌191點。港金現價報15,570元，跌90，係跌1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78.71美元，賣出1,679.4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少聽到後面咁愉快嘅音樂啊！啊，都幾有趣喎、啊，原來噔噔噔 噔噔噔，好懷舊啊！ 係啊，嗱、啊，先呼籲電話號碼 1872388，我是誰？今日咧，我哋就玩私人屋苑，咁啊，係啦、啊，上次我哋講咗公共屋邨啦，係、嗯、咪？咁啊，今次講私人屋苑，你放心啦、啊，我哋嘅 tips 咧就會俾曬， 好充足嘅俾得， 係你唔會估唔到。系啦， 好似嗰笔贷款一样，好充足。 系啊，一定会俾到你为止嘅。 系啊， 同埋我想话咧，私人屋苑啲名咧，其实更加有创意嘅。 系啊， 创意到咧，以前即系十几年前，啲人都话个的士司机完全唔知道想去边度。 有啲咧就创意到咧，就系好豪气、好霸气。 系啊，冇错冇错。 而家近年嗰啲咧就创意到咧， 好 浪漫、 好浪漫， 同埋好你唔敢讲出口， 系啊， 同埋唔敢讲出口， 唔识读，好似上次你都介绍过 嗰啲咁深，嗰啲咁深，我哋又唔会嘅系嘛。 唔系噶，可能会噶，俾你拣咯、啊，选择题啊嘛，得唔得啫？ 咁系咪又系听众可以考翻我哋啊？ 可以，不过我谂有啲难啊，佢都系啊，唔紧要，嗱，1872388，1872388，咁啊，彭爷继续要搜集咗一啲心意卡送翻俾你， 送翻俾大家， 就亲笔签名啊， 亲笔签名啊，有冇唇印啊？要唔要？ 系咪咁先？ 好啊， 口水印，你想播读啊？ 一八净系攞唇膏画个印咯，好冇？1872388啦，欢迎你而家打嚟猜猜我是谁。I'm the one in my zone. 다른 애들은 삐어 저 취한 바보들 좀 봐. 이건 무슨 일이야? 그럴 필요 없어 난 it's okay. I'm sober 가슴만 더 뜨겁게 지워버리지 널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啱听过有啊，呢个韩团组 80s 嘅 Fireworks， I am the one。电话旁边嗰个系你啦。 系啊，猜猜我系边一个？ 系啊，你系边个？ 呢 条 村 ，I'm the one。 你好，两位。 啊，三位啊，有三位啊。 三位 加埋韩团有八位，我唔知有几多位。 系 啊，你点称呼？点称呼？ 系 Lisa， 你好啊，熟唔熟啲香港吓啲屋苑名啊？ 系啦系啦， 有冇睇下地产版啊？ 都有啲噶。 自己会唔会都系住紧私人屋苑啊？ 系 系，咁就好啦。希望估中你住嗰条村啊！你想拣边个啊？你想拣边个？ 有啊，鹏仔、豪仔同阿田。 系。豪仔啊？ 好，咁啊，不如俾个容易啲嘅你啦。哇！呢一个私人屋苑咧，啲人一面世嘅时候咧，已经喺度玩嘅啦，就话咧，哇，住喺嗰度就好啦，成日开去睇电影，有影展睇，哎呀，真系，哇，有啲咩参展嗰啲电影啊，喺嗰度咪有得睇晒咯，可以攞奖添啊，嗰啲咩章子怡啊、梁朝伟啊，哇，应该喺嗰度攞奖，王家卫都见到啊，如果住喺嗰度嘅话，真系。 系尖沙咀区？ 唔系， 你讲紧嗰个屋苑嗰个位置、啊， 屋苑个名咯， 哦、 屋苑个名啊嘛，一讲个名嗰阵时，佢一落成咧，啲人已经话，哇，咁咪好多电影咯，仲要系攞奖噶，哇，因为好出名噶，系啊， 成个 四 个 字 嘅， 四个字嘅， 系啊， 系啊， 好多期噶系咪有？ 好多期噶，好多期噶，系啊， 好似 唔系， 好似应 该四个字啊，四个字啊，同埋嗰个屋苑名咧，你一听咧就已经系一个。是国际电影攞奖的。奥 斯卡 咩话？ 奥斯卡唔系。 咁但系我哋冇屋苑名叫奥斯卡噶嘛？嗱，仲有咩影展啊？ 系欧洲嗰边嘅。 欧洲嘅。 欧洲嗰边 系啊， 系啊， 佢咧 法国嘅 就有，唔系啊， 法国喎，佢讲咗， 我知系都系咯，系咯。 通常话法国咩影展啊？ 咁有日出有日落嘅系嘛？ 日出个 咧。 冇错， 系啊，咁佢叫咩咧？ 屋苑叫咩啊？ 日出康城， 系啊，日出康城， 系咪啊？嗰阵时就已经啲人喺度成日玩嘅话，你边有康城影展啊？日出康城嘅， 因为日出康城入边有好多嗰啲楼咧，栋栋有唔同叫法， 系啊，系啊，系啊， 叫咩名啊？ 唔系好耐噶啦咩？呢个 好耐啊， 好耐啊， 话佢仲有好多期未起啊， 系啊， 陆陆续续嘅，所以特登有个站咯， 系啊，系啊 ，OK， 好啦，咁啊，恭喜你啊， 恭喜 晒啊 ，Lisa。Thank you， 我哋有心意卡送翻俾你， 拜拜。 我呢个难度唔高啦， 唔高啊， 好轻易啊，系咪先？好啊，听下 我向你呢个方向学习。 1872388系你啦， 你好啊， 喂， 系你喎， 男士，你叫咩名？ 系 我叫肥 Ben， 肥 Ben， 肥 Ben。 好，我哋呢度有秀田，有彭豪， 有矮彭。 唔得，我哋要调转嘅。 秀田啦， 秀田啦，拣秀田啦。 哦，好啊。 俾佢估，我俾佢估嘅。 哦，你俾佢估。 哦，咁我哋估就一齐估嘅。 佢净系要你估咋？我哋两个夹埋夹开食先啦， 系 咯。 我哋玩手指先。 两个屋苑， 两 一个九龙，一个香港。 咁啊，九龙先啦。 九龙嗰个咧， 咪就系估一个啦，好嘛？ 我估一个九龙嗰个啦。咁啊，最多人发达嗰个屋苑啦。 最多人发达。 买咗就发咗达噶啦， 买咗就 做噶啦，多数都 九龙边区啊， 旧嘅屋苑。 你系讲紧嗰个现况，买咗啲人发达啦，定系嗰个屋苑名啊？ 嗰个屋苑出名系买咗就发咗达噶啦，好多人，即 系 基本一半人都发咗达，都系好名名人啊，或者好出名嘅人，同埋好有钱嘅啦，已经 咁犀利。九龙屋 苑系咪买咗好耐噶啦？已经 系内嘅屋苑嚟嘅， 喺九龙 噶啦，真系。 是不是那些叫做蓝筹屋苑啊？通常是不是熟不熟于那些叫蓝筹？ 以前就没有分这些的，以前这些都是很旧很旧的了。 四个字啊？ 就几十一升升了成一百倍都有机会。 这么犀利？ 是不是四个字的？ 是四个字的。 四个字。 是不是丽景丽之国那 边的？ 是啦。 哦，系啊，咁咪 我只狗咯。 哦，系咩？ 系咩？ 哦，咁犀利啊！美孚新村 系啊， 系咩赚好多嘅咩、哎？ 我唔知啊。 好多嘅咩？美孚新村， 佢话好旧啊嘛。 咁啊系，咁佢就喺好已经五十年历史啦，系、嘛？好有 有啦，有啦，有啦。 哦，即系话当初买到而家已经发达，同埋哦，咁都系啊， 好多去晒移民啦， 好多人都系、哦、啊，都 好好多人而家仲住嘅美孚咧，都系叫做中上人嘅 啦。哦，系 系喎， 旧啊旧啲，不过咧好大好大。 系啊，实用面积咧，哇，即系九成好滞 咁滞咯。我都有一个同学喺嗰度住咧， 好劲大啊！ 系啊，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去。屋企玩，哇！喺个厅度可以玩捉人仔咁， 系啊， 追嚟追去。 Thank you, baby。 baby 好 啦，多谢你出题目俾我哋估啊。 好， 拜 拜。哦，几得意喎呢个。 系咯，即系佢有啲咁嘅历史啊。 系啊，好啦，再揾下位朋友啦。你系边个？ 猜猜下先。 Hello， 三位主持人，你哋好。 你 好，系啊，你叫咩话？ 陈咩？ 陈。 陈小姐。 系啊。 好啊，咁你想出题目定系想我哋问你啊？ 系咯。 我出题目你 好 啊，好啊， 好 啊， 好啊，好啊，嚟啊，嚟啊， 系咁啊，系屋村啊， 好 就系啦，未必系私人屋村啊， 唔紧要，冇问题。 OK， 港岛区， 港岛区 系出名嘅老牌屋村嚟嘅， 系 地灵人杰， 系 名人辈出， 哇， 系。 跟住咧， 咁啊名人我俾少少你哋， 唔使俾啦，系咪华富村？问下就估下啫， 我都估系华富。包括 韦家辉、韦家雄、 喂， 黄仁龙， 哇，咁真系华富村噶咯， 系咪大坑村嗰啲啊？ 鸭脷洲， 吓， 嗰区噶啦， 嗰 鸭脷洲嗰区噶， 鸭脷洲嗰区，海怡， 利东， 利东， 佢村啊嘛，佢唔系私人屋苑嚟噶嘛， 即系公共屋村嚟嘅， 系， 公共屋村， 系咯， 几多个字噶？ 佢系一个大啊嘛。 三个字， 三个字即系乜乜村， 系啦， 田湾， 田湾， 我唔系问下啫， 有近噶啦， 我有近 噶啦。 其实阿片你头先都讲咗噶啦，不过咧我又想讲埋其他嘅嘢想 我。哦，系咩？我华贵定华夫啊？ 系咪嗰啲啊？ 华 富 村 系华富村， 哦，系喎，呢华富村系最出名噶啦，真系。 系啊，韦家辉、韦家雄、黄仁龙、郭富城都系嗰度大嘅。 系啊， 犀利喎，真系。 有冇撞过佢哋啊？ 时嘅前辈阿苏凌松咧，都喺度教书嘅。 系啊，系啊，系啊，都好出名。 都喺苏凌松间学校度教书嘅。 咦？咁会唔会啊？陈小姐，其实你都系名人一位啊？ 梗系啦。 唔系名人。 你都系喺华富村大嘅。 系啊，喺嗰度长大嘅。 陈小姐可能一个唔该去咗隔篱个屋苑，私人屋苑度住啊。 咁隔篱有私人屋苑啊，系咪？ 智富系咪啊？ 系咪啊？嗰度 智富啊，隔篱嗰个叫 啊，定系 屋苑系啊？隔篱有智富花园， 系咯系咯，都系名牌屋苑啊。 智富花园个名就真系好有钱 啊， 已经听都觉得有钱。 我哋有同事都喺嗰度住啊。 哇，犀利犀利。 OK， 多谢陈小姐。 喂，呢个几好啊，多谢你，陈小姐。 一估就估到啦， 佢好叻啊！佢真系 我话啫， 我唔答你住啫嘛，咁快估中唔好玩 嘅。系啊，啱啊，啲女人都系咁啊，讲中心事咧，你嬲啊，边系啫？系啦，唔认先真系。 多谢晒陈小姐，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喂， 好中意听众咁样同我哋玩啊！ 系啊，咁啊又休息一阵啦，翻嚟继续听埋第二 round 嘅电话啦。 最后。尽成住崩坏，空在着色，问为何像牛郎织女是 繁星，看宇宙多虚构，一出生已剧透，巨石只送上帝走。 简直是想揸干揸尽你每一粒音啊！冇理由唔听晒成只歌先走啊！突然间佢嚟个曲风变化，你睇下嗰个即系反差好强啊！ 好澎湃嘅一首新歌啊！ 系啊，狂人日记啊，唱歌朋友柳英婷啊，电话旁边一八七二三八八啦，继续猜猜我是谁咧？边个？ 你好， 系你啦， 点称呼啊？ 系你咯， 黎啊， 黎 小 姐， 你好。你系咪想出题目，定系想我哋考你啊？ 你考我。 好啊，你想揾边个啊？ 系咯， 田浩鹏揾一个。 你 呢？你系边个？ 好啊， 你啊，豪仔。 系啊， 你啊， 你 好啦。 你又 即系边个？俾个简单啲嘅你啊。 嗯。 有咧就佢咧就喺美国嘅，其实理论上，但系嚟咗香港。 吓，哇！呢条电话线都几 系， 几污糟啊！ 你条黎小姐你条线有冇？ 定系我哋嘅嗰个机件诶？ 唔知喎，有啲嗡嗡声。 接收上边指示 啦。 而家好啲啦，好啦， 嗯， 我哋呢个屋苑咧，大家听咧第一次就会觉得话乜唔喺美国噶嘛，应该，系， 嗯， 啦。咁啊，但系佢又喺香港， 系啊。 咁啊，呢个喺美国边度咧？就系喺呢一个纽约嘅， 纽约 系啦。 咦，我以为喺佢个对岸条 唔系嗰度啊， 系 啊，四佢就有个一二十五个字嘅。啊，唔系，所以四个字啫，眼大睇。 咁最尾嗰个字系台， 佢话比华利山， 唔系 啊， 因为纽约嘅， 系啊， 比华利山喺加州， 系 啊， 冇错， 系咯，所以我以为系加州花园， 好易估啦，喺纽约啊，做边个啊？ 加州花园咯， 唔系 啊，纽 约，纽约四个字，有个山字嘅最尾， 哦 ，OK， 系啦 ，OK， 我冇记错咧，其实你当喺美孚附近嗰度一带噶嘛， 嗯， 系啊。喺嗰度嘅人咧， 英文系咪 M 字头 的？ 系啊 ，M 机 啊，系啊。 嗰度啲人生活咧好慢噶，同埋要好克制噶。 点啊？ 系 咪 咁 样讲？ 曼哈顿山啊， 系冇错真系得唔得？曼哈顿山啦、啊，第一次听嘅时候你仲唔喺美国住，真系哇正真系。 有冇识朋友喺度住啊？ 冇啊，我好穷啊。 哎呀， 识啫嘛，我都唔识。 识、 啊，大家问啦。 系啊，我都唔识啊，真系。 识到亦都唔代表你 好 友。 好啦，多谢你电话先 ，thank you， 今日就拜拜啦，小姐。 几 时咧？美国会有个楼盘叫狮子山嘅？ 嗯， 我觉得咁先型啊嘛，点解我哋成日要学人哋嘅？ 好啊， 系咪 啊？ 如果人哋有就好啦。如果人哋外国有个山，有个屋苑名叫太平山、 啊、 扯旗山、狮、子山，咁啊好好多真系。 系啊， 系咯、 啊， 我哋改人哋曼克顿山啫、 嗯。 好，再听呢位朋友，你系边个？ 你好， 伍女士 ， 系 好。 你想边个同你玩游戏？ 彭仔定系桂花田？ 系啊， 系啦、啊，系啦、 啊。系啦系啦， 呢、這个真系估唔到啊！呢、這 个阿 田姐，田姐啊， 系啦系啦，田姐， 系你啦。 好，嗱呢个区唔系呢个中西区一个豪宅嚟嘅， 系 咁三个字叫乜乜台，咁而呢个名咧亦都系一个咧电器产品嘅。佢嘅一个名称嚟嘅，系啦， 电器产品 系啊，电器产品啊， 乜乜台 系啦， 中西区唔熟， 唔紧要啊，你唔使 电器产品即系譬如风筒咁啊， 唔系啊，电器产品牌子啊， 牌子我又有个地方， 系咪 即系风骚台咁啊？ 系咪 Didi 成日都会报噶交通，报唔报到噶？ 好似冇啊，唔系嗰个， 唔系嗰个， 电器产品啊嘛，系嘛？电器产品嘅牌子名嚟嘅。 哎呀，仲有35秒 咋？唔系，好。嗱，好快乐嘅， 你快啲俾两个贴士佢估啦。 快乐、 哇，乐信啦、啊，定乐星啊，定系 乐信， 系啊，乐 信 台， 系咯，我唔识乐信台。 系啊，我就系纯粹要玩个名嘅啫嘛。 呢个地方你未听过。 好 啦， 但系嚟 伍小姐， 系啊，伍小姐都 有 嚟， 拜拜。 香港屋苑名何其多，下次再玩过。 好啊， 嗰个 出唔到啊， 焗死咗。 听日再见，听日再见啊。